早晨，早晨，早上嘅6:08，咁啊有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晨光第一线。各位听众早晨啊，出边24度嘅气温，相对湿度86%，咁啊空气方面咧就中中挺挺啦，规规矩矩啦，4至5咁啊中级度嘅水平嚟嘅。咁啊睇翻日期，今日2024年嘅5月3日星期五，农历咧3月25嘅早上。咁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直播室入边，都有白元浩陪住各位听众一齐起身。星期五你哋好 啊！晨光每日一格。 可能有多句说话，我哋每一日都会好想好想讲，同身边嘅人讲。如果当你太攰嘅时间，应该俾自己放一个假；如果当你太闷嘅时间，应该揾身边嘅人倾下偈。而当你身边嘅人同你倾偈嘅时间，你又应该好好地去到聆听。因为我哋嘅生活从来都唔系为咗好赶时间咁样去生活。我哋嘅生活其实应该系为咗俾我哋好好地感受生命，同埋俾我哋好好嘅长大。 每次失意都 一首歌曲嚟自王菲《长大》。 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可以在哪里听到我？逢星期一至星期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都听到我的声音。我负责什么环节？晨光百科、职场 KOL、白元浩的享乐时代，还有很多、啊。最想做什么、啊？晨光大家，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晨光 Coffee Time。 晨光 Coffee Time 又嚟啦，早上嘅六点十五分，咁啊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嘅气温都会去到26度噶，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今日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啊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咁啊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同埋日间系炎热噶，而家24度，相对湿度86%嘅早上嚟嘅，你哋好啊，你哋好啊。揭揭报纸咯，今日见到咧就系观塘东九文化中心嘅一个花海，唔知道大家记唔记得啦？有好多唔同颜色嘅，咁啊当然都会见到，譬如一啲橙红玫瑰样式噶啦。嗱，三月底开放以嚟咧，亦都好受好多嘅朋友欢迎噶。咁啊，观塘区嗰度亦都话到啦，啊打卡地标进度报告啦。有好多嘅唔同嘅提议俾到大家嘅。好啦，写明咗咧，展示期呢一个维持三个月，至到6月25号嘅时候咧就会结束噶啦。咁我哋指出啦，根据了解啦，咁呢个 LED 花海咧，咁啊冇考虑到延期嘅，咁啊具体原因咧，咁啊未有特别讲嘅。咁啊佢哋预计咧就系因为嗰一度嘅行人通道啦，咁啊以及咧就系剧院嘅设施，下半年咧亦都会陆续启用，咁啊场地所限，咁啊因此咧就唔系好方便延期啊。咁佢哋更加话到呢个花海展出以嚟咧，其实都几受欢迎噶，更加能够咧就系成功带动观塘区嘅人流，所以佢系成功。做一啲打卡嘅地标咧，其实每一区咧都可以话花尽心思啊，用好多譬如系玫瑰啦，又或者嘅唔同嘅灯火效果，去到咧就系吸引大家嘅。嗱，原定三个月啦，即系话到6月底咧就会结束噶啦。咁啊，所以咧，如果大家咧对呢一类型嘅装置咧系有兴趣嘅话咧，咁啊，似乎要把握呢一个嘅机会啦。今日咧就系5月3号啦，咁啊暂时嚟讲咧，你都仲有超过咧就系个半月嘅时间咧，就去到好好地咧，可以去呢一区咧就欣赏一下嘅花海咧，影出嚟系靓嘅。例如咧，我之前都有去过Team Lab 啊，嗰个嘅巨蛋啊，嗰个颜色个巨蛋咧，咁其实嗰个巨蛋本身喺尖沙咀嗰边咧，我有一次咧就喺对即系九龙呢边望翻过去港岛咧，都一样可以好清晰咧就见得到噶噃。咁啊亦都有亲身咧就去过嗰啲蛋嗰度啦，同屋企人去望下啦，发觉咧呢一种嘅艺术的而且确系靓。佢现场亦都会配搭一啲嘅声音嘅一啲音乐嘅，咁我觉得咧系非常之唔错、啊。可以俾到人哋一種咧就係減壓嘅感覺。呢一類型嘅地方咧，都好歡迎大家咧就好好地去到欣賞一下嘅。咁所以咧，即係政府又好，旅發局都好啊，咁啊有好多嘅呢一類嘅裝置啊，各區咧亦都好努力去到咧，就係令到大家可以喺自己該區或者跨區玩得開心啲。咁希望大家可以一齊帶動好我哋嘅經濟嘅。 紧会扼杀了默韵，如自由片断线飞向下个乱枕，焦急最多勉强合衬，过于恬淡地爱渐渐磨平吸引。走到尽头，谁能任你保留？谁参破？凡人无力掌握所有，就算预期任何效果，任何事仍能出错。太多寄望地爱，终归爱到绝望。 旁，剧情并无什么，就容让桥段将错就错，也可接受错，学习明了后果。画下疮疤再复原，才能学会安全而差错。那来磨练怎么分寸？就算预期任何效果，任何事仍能出错。太多寄望未爱，终归爱到绝望。就当剧情并无什么，就容让桥段相错就错。寻觅的亦曾迷失过，也许错误过才沉淀过，犯错出自为情全下歌。就当剧情并无什么，就容让桥段将错就错，也可继续错，让别离来受苦。或对的有天会找到你下落。 一首歌曲来自安俊豪的《墨菲定律》。 晨光第一线，星期五晨光 Happy Friday。 好啦，见到天气嘅显示板啊，写住 24.1 度，相对湿度87%噶。好，多咗个点数啊，都好少见。六月嘅唔系6:22咯，咁啊5月3日嘅朝头早啦，咁啊而家嘅天气咧都几似咧就系、是。不似預期嗰種嘅感覺噶，户外運動咧，其實咧亦都唔係即係如果天氣好嘅時候又熱啦，都唔係個個頂得住嘅。咁所以咧，如果你話禮拜五六日啊，咁啊又想去遊玩一下，但係又怕咧喺出邊嘅環境又有啲極端天氣啊，有陣時熱啊，突然之間落雨影響到你心情或者你自己嘅節奏嘅話咧，其實都可以喺室內進行好多唔同嘅活動噶噃。香港亦都有好多室内运动嘅地方嘅，包括咧就室内可以咧就系攀石啦，或者就系抱石啦，有好多呢一类型嘅活动嘅。另外咧就系、是、桌球啦，即系都要真心讲啊，细个咧就会觉得咧就桌球室啊乌烟瘴气，有呢啲咁嘅感觉嘅。咁但系自从无论系傅家俊定还是系吴安仪啦，佢哋嘅成绩咧一直以嚟都系好好嘅。咁我更加咧，即系以前咧同阿吴安仪咧就倾过好耐偈啊，因为做访问啦，咁啊，所以咧就知道咗咧，就系原来桌球呢一种嘅运动咧，系如何点样可以令到一个人啊，可以做得更加好添，更加可以咧就系令到一个人更加专注噶噃。好啦。咁如果你想喺桌球上面咧越做越好，又想认识多啲，无论系美式桌球定还是系英式桌球，又想约朋友打翻几局嘅话咧，其实喺夏天嚟讲都算系一个非常之好嘅地方嚟噶噃。嗱，近年啊，见到政府亦都开始推动咧就系桌球嘅活动，亦都咧就系见到啲成效啦。咁要推动嘅话，最好嘅方法系啲乜嘢啊？喺康文署辖下咧就有一啲较为价格啊。相宜嘅一啲桌球室咧，原来系可以俾大家去到租用嘅、哦。咁啊，当中咧大部分亦都系更加容易上手嘅美式桌球，所以如果你系初学者又有兴趣嘅话咧，可以喺呢一方面入手噶。咁但系又唔系话个个嘅康文署嘅体育馆咧都有嘅， 例如港岛方面啦，港岛方面包括咧就系有士美菲路体育馆啊、沙华道体育馆、香港仔网球及壁球中心，仲有咧就系鸭脷洲体育馆都有噶。咁啊，九龙方面都会见到，譬如系何文田啦、顺利村啦、鲤鱼门啦。都一樣會有呢一個嘅桌球台嘅，可以俾到大家。新界方面啊，寶榮路以及咧就係、是、和興體育館、沙田賽馬會公眾壁球場都一樣咧，係有呢個桌球室嘅噃。嗱，目前咧總共有11间有美式桌球台嘅桌球室噶，英式桌球咧就只有觀塘嘅順利村體育館。咁啊，睇翻康文署方面嘅收費啦，咁啊，美式桌球收費每小時咧就30蚊，咁啊，英式咧就每小時42蚊咁樣。雀制同埋60岁以上嘅長者喺任何時段亦都享有半價嘅優惠嘅。咁所以如果你話我哋真係想喺室內做啲運動，或者你見到有陣時桌球都會喺香港咧掀起哇一浪又一浪嘅熱潮嘅話咧，好想嘗試下接觸嘅話咧，我覺得大家不妨咧可以試一試去康文署嗰度 book 下場。咁啊，睇下过一过下呢一个咧就桌球人啦吓，咁我自己打桌球都系好水皮嘅，咁有机会咧都应该可以一齐练习一下啦。 云很高，多想要抓住属于自己那片。 步之前，我哋揾嚟呢一首嘅作品，佢哋系苏打绿，你不需要多完美啊！室内温度24度，相对湿度87%。我哋转头晨光第一线再见。 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6:30由张万健报道新闻。警方昨晚在荃湾石围角村一带展开反毒品行动，在石围角村截查一名男子，在他身上检获共大约46克怀疑可卡因，市值大约45,000元。这名男子58岁。涉嫌贩运危险药物被捕，正被扣留调查，案件交由沙田警区特别职务队跟进。八乡锦上路166号一个花场有货架起火，消防到场将火救熄，火警中无人受伤。警方表示，事发在昨晚近10点，经初步调查，相信起火原因有可疑。案件列作纵火，交由元朗警区刑事调查队跟进，暂时未有人被捕。广东梅大高速公路茶阳路段塌方事故造成48人死亡、30人受伤。当局话经排查，死伤者中暂时未发现有外籍人士。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昨下午抵达梅州市，指导今次塌方灾害应急处置工作。除了前往塌方现场了解灾害过程和现场救援进展情况，亦到梅州市人民医院探望伤者，嘱咐医务人员全力救治。张国清晚上又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部署下一步灾害救援处置工作。他强调，当前正值五一假期，群众出行出游集中，部分地区仍然会出现强降雨等极端天气，要深刻吸取灾害教训，全力做好灾害防范应对，并要密切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加强会商研判，强化预警和应急联动，最大限度減輕災害損失。山西省大同市恒山景區發生落石事故，造成1人死亡、5人受傷。當局話，昨日下午3點幾，景區虎峰口處發生落石，導致6名遊客受傷，其中1人因為傷勢過重，經搶救無效不幸身亡，其餘5名傷者無生命危險，正在醫院觀察治療。事發後，當局啟動應急預案，全力救治傷者並疏散現場遊客，目前已經沒有遊客滯留。地質專家已經前往現場進行勘測排險。天氣方面預測，本港大致多雲，有幾陣驟雨，日間最高氣溫大約26度，吹和緩至清勁偏東風，初時離岸間中吹強風。展望週末期間天氣不穩定，局部地區有雷暴，隨後1-2日部分時間有陽光，日間炎熱。現時氣溫24度，相對濕度87%。香港電台新聞簡報完畢。 FM 94.8至96.9，香港电台第二台。 AM 621 ，FM 100.9，跑马地、铜锣湾、湾仔、屯门北。FM 103.3，将军澳、天水围。香港电台普通话台。 联合广播。 嚟紧就系24节气中嘅立夏，开始昼长夜短，气温升高。 立夏时节，饮食嘅原则系增酸减苦、补肾助肝，可以适当食一啲酸味嘅食物，例如番茄、草莓、葡萄、山楂、菠萝之类。 咁你今晚想食菠萝咕噜肉定系草莓骨咧？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推动传承好家风。 开旅馆以为好简单，有靓装有服务，快啲靓相上网就得，唔够噶，经营旅馆系要攞牌噶，物业被用作无牌旅馆，经营者要负刑责，业主都可能上身噶。客人想住得安心，梗系拣持牌旅馆啦，符合安全要求先有保障。查询或举报，请浏览网页 hadla.gov.hk。 清晨发出资讯，尽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至善，寻觅最真，神光第一线， 神光第一线，小白。 好啦，六点三十六分，继续翻到另外香港电台第二台同普通话台联播时段嘅晨光第一线啊！咁啊，各位听众你哋好，你哋早晨啊！咁啊，船仔都翻到入嚟直播室咯。 早晨啊，小白。 系出边嘅天气咧，系咪有冇啲毛毛雨嘅感觉啊？ 有啊，一路都落紧雨啊， 哦、 但又唔系好大嘅。 系。 都可以，如果大家有著風褸嘅話，都可以唔使擔遮，即係好似船仔咁懶咧，就情連風褸都唔著咧，就完全都 OK 嘅。 不過你有件牛仔褸。 但个头系湿噶嘛会？ 切 切， 咁个头都冇乜所谓啦，我自己觉得 O K 嘅。 女仔个头咁样揼湿晒，咪会变立咯。 出嚟男仔个头揼完都会立噶啦。 冇，你哋唔 care 啊嘛，我哋 care。 系咩？ 系啊。 你 care 咗都系咁嘅样噶咋？ 去啊、 哦， 都已经够靓啦。 O K， 我惊我太高要求就会拉低拉高晒。 好啊，你开心就好啦吓、 嗯， 你开心就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好啦，咁今日朝头早咧，咁要问一问船仔咧，平时咧就中意有啲咩消遣嘅活动嘅咧？ 消遣啊，你讲紧系要买嘢定系？ 唔系啊，即系嗰啲兴趣啊， 唱歌咯， 唱歌， 我会去学唱歌。 消磨时间咧，又会做咩噶？ 读机嘅啫，我好闷啊， 手机咁样啊？ 系啊，读手机，然后系咁睇嗰啲，系咁睇啲短视频，你唔知点控制唔到自己噶，只要你一揿咗入去咧， 系啊， 你就好难行翻出嚟。 系啊，有个魔力喺度噶， 系啊， 好似跌咗入个深渊入边咁样， 同埋瞓觉咯， 哦、 我都系有啲闷嘅， 系咯、 啊，但系唱歌都几消磨时间其实， 但系有冇日日唱啊？其实你， 其实我有噶， 系咩？ 即系我翻到屋企，只要有一个冇人 care 我唱成点嘅地方，我就已经系咁唱噶啦。 系咩？ 系啊。 哦，咁啊几好，都系有一个嗜好啊。 系啊，所以如果之前咧有一期咪病咗嘅，即系咁咳啦，我几伤心啊，因为我一唱歌唱唔够三句就咳。 系。 即系我咧好痛苦，我觉得人生失去咗啲意义。 哦，咁你中意唱歌，咁有跟老师学嘅？ 有嘅。 哦， 但系兴趣咁样咯。 系系，咁啊，兴趣都有好多款嘅。咁啊，我自己嘅兴趣咧，如果系平日嘅话，就希望可以做多啲运动啦。咁、呢个都系我自己兴趣嚟噶啦。咁亦都系都好多年啦。咁亦都觉得咧，呢个兴趣带俾我系有健康嘅身体，同埋带俾我有一个正向嘅人生，呢个都好紧要嘅。咁但系有一班嘅小朋友咧，佢哋嘅兴趣咧就系打麻雀啦。 哇，太好啦！哇，呢个兴趣几好喎、 啊。呢个兴趣听起上嚟咧系几好嘅，可能有啲听众咧听完之后就会秒啦，搞错啊！喺度话啲小朋友佢哋嘅兴趣系打麻雀好，咁原来咧呢一个地方咧，咁佢哋就喺边度咧？哦，原来喺东京嘅、哦，系、啦，喺东京咧。 我咁佢打嗰只已经同香港嗰啲唔同，佢系打花，系咪有花牌？ 本、身我唔识噶，咩、 okay, 台湾啊、日本啊，总之系麻雀咧，其实我都唔识嘅，我净系识得只将啲麻雀摆埋一齐。其实十三、十四、十五定系十六只，其实我都唔系好清楚。 有冇搞错啊？ 系 ，即系你唔识打麻雀噶。 我就系知咩诶，三只摆埋一齐，跟住有啲咧四只摆埋一齐嗰啲咧。 降咯， 唔知降定系上咁样啦。 四只系降。 系啦，咁跟住又要有啲系摆埋一齐嘅。东南西北咧，好似要东集埋一齐，即系四只东，四只西。 可能要四只嘅三只都得嘅。 哦，咁跟住要揾一个咧，就做眼嘅，两只眼，一 pair 嘅。 冇 啦，算啦，唉、哎、你哇好唔得啊，点解、啊、会唔识打麻雀？ 我玩 pair 牌多嘅，其实因为 哇你失去咗人生好多嘅乐趣啊 ！pair 牌都有好多玩法嘅， 但系 pair 牌同麻雀系两件事嚟。 咁当然系啦，咁麻雀同 pair 牌本身都系两回事嚟啦。 佢本身真系两回事，但系嗰种乐趣，我觉得麻雀系大啲嘅。 系咁啊，呢一班嘅小朋友咧，佢哋都有好多嘅兴趣，其中一个咧就系麻雀啦。咁点解呢班即系叫做小朋友？都是可以打麻雀呢，他们的年纪呢是由幼稚园至到中学生、 嗯、 都是一起玩这个麻雀的。他们就 幼稚园 至到中学生是啦。他们这些叫做学校联网的麻雀会呢，其实呢都有成2000人的。 哇都挺多的、 啊。其实不是少 ,2000 人。 2000人是大的。 是多的。所以他们这个麻雀会呢，他们会由学习开始会训练啲小朋友点样打麻雀啦，咁如果你话系高年班已经识打麻雀嘅，咁佢哋亦都会系有啲叫做麻雀嘅洒落时间， 哦， 系啦，唔会比赛，冇乜比试嘅洒落时间，去到等佢哋咧喺课余嘅活动咧就可以去到玩啊咁样。好啦，咁点解会咁积极佢哋去到训练呢一个麻雀咧？咁一听就知啦，麻雀咧我哋成日都话可以预防一个即系延缓啲退化症啊嘛。咁、原来除咗延缓退化症之外咧，咁亦都佢哋都有唔少嘅研究就话到，其实麻雀系可以便利到小朋友去到学习咧有关于数理上边、推敲上面嘅逻辑思维。 系啊，呢啲就系我最渣嘅嘢，梳成书嘅。 系啦，咁可能因为咁所以我都学都冇乜心机学啦吓。咁、所以佢哋呢一班嘅叫做小朋友啊，真係由小朋友去到中朋友咧，佢哋会有定时定律咁样去到出嚟咧，就大家约出嚟就去到做呢一啲咁样嘅叫做麻雀嘅洒落活动嘅。咁佢哋当然啦，唔会烟，又唔会有酒，又唔会话有啲摆晒汽水零食，佢哋冇嗰种感觉嘅。 即係卫生麻雀啦。 佢哋极度卫生，因为佢哋就嚟将佢系一种课余活动，就好似捉棋咁样。 哦， 除咗麻雀声之外咧，就好似捉棋咁好静嘅。咁当然佢哋根据报道讲啦，佢哋亦都会嗌下嗰啲碰啊、自摸系咪要嗌自摸嘅？自摸碰同埋 呢啲唔嗌唔得噶，一定要嗌。 咁佢哋亦都有佢哋自己嘅嗌法嘅。咁但系佢哋嗌嘅时候唔会好似我哋好大声咁啊，砰咁，佢哋又唔会啦，都系细细声碰咁样，系啦。即系 又失去咗啲意义， 好斯文嘅，咁亦都俾人哋嘅感觉咧，就系佢哋系一种学习紧样嘅学习态度嘅麻雀。咁佢哋将麻雀嗰个感觉咧，同以前嗰种譬如赌啊，纯粹系消遣啊、玩乐啊嘅感觉系有少少分别嘅。因为你见佢哋好多人咧都系好专心打紧麻雀，而佢哋当然佢哋亦都有捞牌嘅时候啦， 即系好似捉棋嗰种， 捉棋嗰种氛围， 系嗰种氛围， 捉棋嗰种氛围， 好搞笑。 佢哋每一个人咧都系好专注自己嘅牌啦，睇对方嘅牌啦，然后就开始计嗰个划言率嘅。 哇， 系啦，所以佢哋用麻雀去到做 kick off。跟住就訓練到各位嘅小朋友喺唔同嘅情況上面，原來佢哋會遇到啲乜嘢嘅問題咧咁樣。 哦， 咁所以 係啊，幾難嘅喎， 所以都幾難噶。 要 train 啊，真係。 亦都有家長咧，就當初咧就話麻雀呢啲 club 咧就唔 join 啦，都係驚烏煙瘴氣。咁但係佢哋有叫做 visit 啊，即係觀堂。 係係。 唔係我哋嗰個觀堂，係即係觀課係啦。係觀課之後咧，佢哋都會覺得哇，佢哋都係好斯文。同埋成件事咧係好數學嘅嚇， 係 好數學嘅。 我都有 join 過麻雀學會喎、 啊，數唔數學啊？佢哋 咁梗係一啲都唔數學啦，係啊！我哋因為咧好搞笑，我譬如 Poly 啊 ，Poly 有麻省理工嘅、啊，叫麻雀理工，其實就係、是、係、啦咁樣，即係我間 U 都有咁樣，所以係幾特別嘅。係 啦，咁如果大家有興趣嘅話咧，睇下會唔會香港又有呢啲數學麻雀？我哋都唔叫衞生麻雀啦，我哋叫數學麻雀，將件事咧係更加 science， 更加科學化咗佢。去到俾啲小朋友多啲用呢啲嘅機會咧，去到學習下咁啊，都唔錯唔錯。即係我都如果咁樣數學嘅方法去到認識麻雀咧，老實講，我個人嚟講咧，我接受多過衛生麻雀嘅。 尽快松开手，这里没逗留， 从前陪着我痴痴全宇宙，撼动过已足够，无需再顾虑我好好去。从十以后就让我淡定一位置身宇宙，而你坐上那旧生创河永远飞走，这一切难复仇，脚下地壳开始逐寸崩解，就算恐慌仍无需转态，离开先可解锁新的世界。而爱一个看着最后这习惯氧气，如你所说故事有最深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放弃，我就算下秒生不如死，也很想你可安全撤离，像安然到尾能够让你想还以复弃。星空待我看守你，从此不可再继续陪你期盼下世纪，而我一个看着最后这习惯氧气，如你所说故事有最深才够凄美，能成全亦算放弃，也很想你可我全撤离，再安然到你能够让你想还以复弃，祈求你待我越过黑暗观看那晨光升起，然后即将看尽最后这习惯氧气，回顾一起宇宙里历遍情爱真理，完全无负重天气，我愿意为你牺牲余生来让你胜利，你虽然远离我依然爱你，曾有幸抱紧也够运气， 而明熙一首《疾病环游》，一首《旧生疮》。咁天气方面，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嘅气温大概26度嘅，吹和缓至到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唔稳定，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亦都系炎热嘅。 晨光第一线 KOL 系列。 早晨，早晨！今日朝头早喺我哋 KOL 系列咧，继续邀请到香港新嘅协会钟教练啊！ 喂，早晨，早晨，真系好早啊！今朝 系啊，今日朝头早咧就要邀请阿 Sunny Sir 咧就上到嚟同我哋讲下，即系所谓翻晨光乜好多事。 你食早餐未？ 其实咧，我就翻晨光嘅时候都唔食早餐嘅， 唔得， 我唔食早餐噶。 哎，我第一架餐嚟煮你食啊嘛， 系啊，好 啊，香啊， 系啊，好啊。咁啊，喺呢一个即系要煮食嘅话啦，咁当然你话就算你带到上嚟，咁喺我哋录音室都冇办法煮噶啦。咁但系如果你话喺个山上面要煮嘢食咧，除咗新年上成日都讲一句，要喺指定嘅地方嗰度煮食， 系生火，冇错， 系啦，生火。喂，我突然间忽发奇想，就系有冇啲地方或者有冇啲煮食嘅方法？野外嗰啲啦， 系 无火煮食，好似电磁炉咁样嘅咧。而家 无火煮食，无火又好似冇喎， 冇喎。 不过我哋用会咁样讲，我都有时候会带啲事先煲嗰啲滚水放落去保温壶里边， 哦， 然后就去到现场就焗落去啲米饭， 已经有热水啦，因为 系啦系啦， 咁都勉强得嘅。 我以前咧细个嘅时候咧，即系你细个啊， 我同你差好远嘅。 我睇过《美吉人一》啦。 咁啊，等我转头 YouTube 揾下先，等我又睇下边个叫杨一先。 咁个美吉杨一咧煮嗰个饭咧，我突然间又忽发奇想就系，佢个饭盒我唔记得咗咩饭啊，咁即系鳗鱼饭定咁，总之系要热食嘅。 系， 咁佢就整咗便当啦，即系饭盒啦。 系， 咁佢咧就可以揾支竹签咧，佢喺个底嗰度咧就唔知咩又咩石灰又咩，你就笃穿佢。 系， 跟住啲化学嗰啲 chemical reaction 系， 即刻加热就帮个饭盒加热。跟住咧个饭盒咧就慢慢出烟啦，跟住阿味王一打开嘅时候，佢系咁有金色光飞出嚟啦。其实露营我用呢一啲嘅方法即刻加热咗，其实唔知道有冇人用过咧。 好， 你讲真噶？ 真的， 真噶？ 真的。 味吉杨一是真的， 味吉杨一系真的。 我冇试过， 系真的。 我都煮餸嘅， 系 我冇试过呢个方法去到加热。其实嗰个饭盒我知道日本某啲线咧。是真的有用过这些饭盒 用石灰加水嘛。 是咯。 是啊，其实一些是军用品来的。 哦。 即是我们有叫做 MRE, 就是 Meal Ready to Eat。 哇。 是啊，那 MRE 是什么呢？就是 博识很渊博。无啦啦个 MRE 你又讲。 不是啊，是石灰加水啊。 你叫我讲 MTR 的英文全名是什么我都不知道，不是 Railway 那些。 但你不要成日这样啦，听众以为我要将我不是啊，我要做足烧料搜集先上来的。是咩嚟嘅咧？就是、譬如啲要熱食 咁咩 MRT 啊 ，MRE，MRT 啊，新加坡個地鐵啦。 Meal ready to eat， meal、okay? ready to eat， 係啦係啦，發音標準啲，唔係聽眾話我發音唔標準。 MRT，MRE 啊， 係啊係啊 ，meal ready to eat， 係唔緊要啦，我哋繼續講埋先。 好好， 因為佢啲食品咧，佢加水咗之後咧就會自熱，就温度就暖翻嗰啲嘢食嘅。就咪煮一暖翻 佢暖啫， 暖嘅。 我见味王一打嗰阵时出烟嘅、哦， 都出烟噶。嗰、那个即暖得嚟咧，其实都好水蒸气咁样，好热噶。 吓， 小心烫手添噶会。 哦， 啊都有嘅。我解放军嗰只我都食过一次， 系 又系倒水落去咧，佢又会有自热嘅。 我点估到解放军嗰只你都食过咧？ 我你估唔到啊，不过试啫嘛。 哦， 我都会试啊。 吓， 记得以嘅扬州炒饭。 扬州炒饭，喂，呢、這个wow到我，即系正如阿杨利伟喺个宇宙嗰度、太空嗰度食月饼， 系啊系啊系， 系啦、 啊，其实啲好普通嘅嘢嚟嘅啫，咁、有啲即系呢啲军用品啊， 有北京填鸭啊咁样， 我可能有咁， 我呢排好中意食北京填鸭啊， 系咪？我哋不如唔好扯咁远啦，你讲唔到个课题啦， 又过时， 唔得啊唔得啊，跟住想讲嗰、那个物。物料嘛， 吓， 即系嗰啲我哋叫煮食用具物料嘛， 系啊系啊系啊。 咁我哋带上山上边咧，其实一来来去都系用铝质比较多啲，受欢迎啲。 喂，咪住先，我问多句啊。咁有冇啲行山人士、露营人士，佢真系用嗰个石灰粉加水去到牵翻嗰啲食物先？ 而家好少啊， 冇啦。 有时啲咩自热锅咧、自热饭啊， 有啲咁嘅嘢嘅咩？ 有成盒饭啦，加水落去咪会自热咯。 嗰啲要插 USB 嘅、哦， 唔 係 Office 啲同事用緊嗰啲咯， 唔係啊，本身真係噶嗰啲啲一人鍋咧，加水落去就會有啲水蒸氣滾出嚟嘅啦。 係咩？哎呀，我呢方面真係孤陋寡聞。我見我哋啲同事有好多都仲係插緊 USB， 跟住擺三米，佢真係可以煮成熟飯咁樣。 陣間收米，我帶你去嗰啲便利店度買盒啦。 百便利店都有嘅， 你諗下你。唔得啦，你真系有少少即系 凉啦，凉啦，凉啦， 咁 唔好意思啊。 不过嗰啲我就唔系佢喜欢，因为好重。 系， 咁我哋带上山就唔方便。 吓、 啊，你即系屋企啊，佢灾难性嘅嘢咧就 O K， 加少少水咧佢就会自热到，佢都 OK, 有暖饭食啊嘛。 系即系 H2O 就加呢个就化学反应啦。 系石灰， 系啦。咁即系其实都好方便买到嘅啫。 系啊， 系咯， 都好方便买 到。咁其实自制嗰啲饭盒仔其实都得嘅。 咁唔係幾方便嘅，因為始終有個危險性啊！你因為石灰一加水就會發熱啊嘛，所以處理就係要好小心嘅。 哦， 都係買翻啲即係廠嘅經過測試嘅產品好啲。 係，咁呢個啱嘅，呢個啱嘅。好啦，咁呢一個味吉洋一嘅飯盒咧就講完啦。咁如果你話真係要喺野外嘅地方去到做一啲煮食嘅，咁我知道嗰啲爐具或者火頭咧都有好大嘅革新，或者佢哋用嘅金屬啊，佢哋嘅材料啊， 嗰、 哦 那個餐具即係嗰、那個、那個煲煲餐餐个乜啊，兜啊， 煎 厅啊，佢都有 吓， 好多物料， 好多噶。 基本上我哋同一 有冇嗰啲铸铁镬拎上去噶？ 有啊， 咁重都拎上去， 系有叫荷兰窝，嗱发音标准啲啊，荷兰一个窝咁样嘅，即系喺荷兰煮就系咁嘅款式嘅， 真嘅，真系荷兰做噶， 部分品牌系，不过就用生铁铸，好重嘅， 即系我哋嗰啲锅，普通嗰啲阿妈煮饭嗰啲锅， 但 系 成个窝咁样嘅，即系几 大 个，几大个 啊，有大有细咁样， 有大有细唔同 size 嘅，佢好处咧就系佢用柴火又得，用燃料烧到佢先，跟住就可以焗饭啦。 哇， 上面嗰啲炭系摆上去嘅，或者烧嗰啲石春啊，又再冚上顶度啊，咁啊就上下都焗到鸡啊， 哇， 焗鸡都得嘅，不过就真系好贵重， 系。 咁平时我哋自己咧就会用啲钛金属嘅煲煲餐餐咯， 嗰啲就轻身轻好多，两回事。我都谂住搞 get， 问下你有冇人好似过仪咁样，呢只话原铁重嘅，唔系原诶嗰啲铸铁镬啊，拎上山过仪就孭住把剑都已经犀利啦。 哇！這个好难兜落去，但我哋最近一啲叫韩国式比较轻巧啲嘅，都系啲易结镬嚟嘅， 吓， 好似嗰啲煎 pan 咁嘅，都好多人用嘅， 有涂层嗰啲 啊都有嘅， 一有涂层嘅，我其实我已经，我成日觉得涂层都系好快就焦， 要小心啲用， 吓， 真系好小心用。咁但系我自己嗰啲煲煲餐餐就冇涂层嘅， 嗯， 因为我有只钛金属嘅煲咧，我用咗成接近廿年噶啦， 哇， 系啊，好襟用， 用紧，唔好洗啊，嗰啲千祈唔好洗啊。 点会唔洗？ 我见嗰啲法国厨师咧，佢哋嗰啲 pan 全部都唔洗嘅，所以只鸡蛋煎得好靓咯。 唔系啊，因为嗰啲钛金属咧就传热快、散热快，所以煮嘅时候咧就不能够用嚟整煎嘢嘅。 吓、 因为传热太快啦。 吓、 通常煲滚水啊，煮个面啊，煮饭都得。 系， 即系用钛煲煮饭咧，个技巧系要好多嘅。 哇，呢、這个我都少啊，即系煮饭。坦白讲，就算我有学煮啊。我都是用电饭煲煮的， 但是在郊外 用明火去煮饭呢、感觉是温一点的， 是 即是腩起饭啊，或者自己煮个饭就捞啲咖喱汁啊，咁都是饭是最好的、因为米点样挤都得，挤几耐都得，又不怕它碎，又不怕它压烂嘛， 嗯， 我们会浸咗米先啦、然后再用猛火烧它啦，水滚出白烟啦、然后就离开个火就较细啲啦，跟住就再焗它又、OK。 咁会唔会在郊外地方都用翻呢啲嘅猪食炉去焗面包咁样噶？ 焗面包我都试过， 吓、 都得嘅。焗蛋糕啦，焗面包啦，系 系你知嗰日 Happy Birthday 啊？ 嗰日有咩？我哋喺山上面有个村，个村民咁啊，好多年识咗，好嗌好 friend。 佢又真系有 Happy Birthday。 佢咁啊生日喎， 哦， 咁我哋咪又亲手焗个蛋糕佢食， 哇， 开心到飞起噶，但系真系坚噶焗，真系焗噶。 系啦，哇，咁几好嘢喎、啊！你真系， 即系用火明火咯。其实呢啲好普通，以前啲人都一路都系咁样嘅、只不过大家惯咗有电嘅嘢啊，惯咗一啲有即系屋企嘅家具啊，咁、你就变咗嗰啲好似唔记得咗咁。 咁所以如果你话大家屋企嘅听众听到就觉得露营想添置一啲新嘅行山煮食工具嘅话咧、其实最轻应该系 钛 金 属，不过就贵 贵啲。 咁你系铝质嘅煲都得嘅， 铝质嘅就次一少少。 另一個形式啦，又唔係似嘅，因為都好輕身嘅，都好襟用嘅。 係， 咁有啲不鏽鋼嘅， 係 不鏽鋼就 重啲， 但係非常襟用。 哦， 又冇乜特別嘅危險，即係你煲佢又唔會咩雜質走出嚟啊。 要最襟用應該莫過於呢個咩鐵話？铸铁 ，哦，即系哦 ，class iron 生铁嗰啲煮出嚟嘅，你又嚟考我， 嗰啲就真系孭咗龟壳咁上山啦，嗰啲 好重噶，嗰啲搞唔掂嘅，即系可能车点到点嗰啲咧，就可能会用嗰啲。 哦，咁啊，因应住自己嘅路线啦，即系 梗系啦， 冇错。如果你行长途嘅，就最好当然系譬如钛金属轻啲嘅， 系啊， 或者系啲铝嘅咁样， 甚至乎而家有啲譬如啲脱水米啦。一送咁咪加啲滚水落去， 哦， 咁咪就得噶啦， 哦， 咁有时我都会将嗰、那个即系嗰个， 会唔会个口根本发泡胶咁样？ 唔系噶，好薄噶， 哦， 佢即系嗰个啲系似系一啲包装抽真空嘅食物袋咁样， 哦，好， 佢可以 好食， 好食噶，啊，你啲大香嚟，唉，真系唔得啦，我要喺各位听众面前做一个即系呼吁，我就转头我就俾一包你食下。你真系要试下，你好好食噶。 系啊， 系啊， 好，等我试下先。我哋今日差唔多啦，系咁啊，转头同你食个米先。 好 啦，唔该你，拜拜。早上6:59啦，咁啊，转头分途广播，普通话台咧会有音乐早点嘅晨光第一线，将会留翻喺香港电台第二台陪住大家。而家室外温系24度，我哋转头见。 我系晨光第一线嘅白元浩。 朝早起身仲系冇乜精神，可以点啊？ 听晨光第一线啦，我哋会陪住你迎接每一日。 几点有得听啊？ 逢星期一至五，每朝六点到十点，香港电台第二台。 使唔使日日听啊？ 如果你听过中意，欢迎你日日都听。我是晨光第一线的白元浩，或者叫我做小白都得。 愉快感觉弥漫清晨，发出资讯像我本分，与你多么接近，怀着信念，怀着爱心，寻觅自信，寻觅最真。 我点知啊？ 阵间会唔会塞车噶？你问佢啦。 晨光交通天文台， 好啦，早晨，早晨，各位听众，你哋好啊！7:07嘅早上，咁啊，有一啲嘅射击练习通告啦，咁啊，喺香港电台第二台晨光第一线咧，白健老师同各位听众就睇睇啦。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咁都系今日由上8点至到晚上9点，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啦。好，咁啊喺直播室入边咧，除咗有我之外啦，咁啊船仔都喺度。 早晨， 早晨，船仔。咁另外咧就系交通组嘅阿 N 都喺度嘅。 哎呀， 小白唔记得咗我啦。 唔系啊，谂紧挨唔挨翻你 model N？ 哦， 梗 系唔使谂藉口啦。 冇，边度会啊？ 贪新忘旧，我唔记得咗个名啦，已经。 何来新人啊？ 系我都啱啱唔 够你贪新忘旧，你都有个新人俾我睇下先得噶。 就快噶啦，有 系咩？ 系啊，有噶啦，就快 我又有啦。 我哋成日都有好多新力军噶嘛。 哦，好好好，系 系 啱啊啱啊，即系。有啲新力軍啊，沖起下啊嘛， 冇錯、 啊，係啦係啦，好，咁啊，等阿 Ann 同我哋睇睇咧，出邊嗰個嘅交通情況係點先？ 係隧道情況方面咧，暫時獅隧出九龍沙田入口嗰邊開始車多噶啦，咁路面情況，九龍區渡船街天橋去加士居道近進發花園一段較為慢車。新界區方面，屯門公路出九龍近華都花園至到新墟街市慢車，咁較後位置元朗公路出九龍近住富泰村。村咧开始车多噶啦，咁车龙都就快去到福亨村。 嗯， 咁仲有大埔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沥源村至到和斜村嗰一段咧都稍为慢车。咁提翻大家啲嘅紧急维修工程啦，油麻地金粟街咧有紧急维修，金粟街介乎上海街同埋炮台街之间嘅唯一行车线封闭嘅。而九龙湾方面都有噶，咁就九龙湾嘅上怡道同宏照道交界，咁因为有紧急维修工程啦，部分行车线系需要封闭。咁另外咧，竹园嘅凤德道有水管紧急维修，凤德道去翻竹园南村方向，近住双凤街慢线封闭嘅。咁同埋都提一提大家啦，为咗配合黄金周嘅人流管制安排，中环嘅花园道山顶缆车站外嘅缆车里咧系会临时封闭嘅，咁大家经过咧就要留意翻呢一啲嘅封路改道啦。 哦，咁啊，嗰边又有啲封路啦，都多喎、啊。今朝好似听落去， 一般恒常，其实九龙湾嗰个都封咗几日噶啦，有啲维修工程咯，不过都系封部分行车线，所以大家都行到嘅、嗯，不过经过嘅时候小心啲咯。 系咯，车多咯， 车多啊， 车多咁。 暂时就未车多嘅， 系暂时未车多啦。 繁忙时间， 一阵间就车多啦。 落雨啊，系啦， 车多跟住人又多，唔知点解马路上面会有人行嘅咁样。我唔知点解噶，我都 落雨啊嘛，早啲出门口，系啊，同埋行可能车同人都会行得慢啲，落雨嘅时候。 系啦，咁啊系好事嚟嘅，系啊。但系如果真系落雨嘅话咧，出边啲驾驶人士啊，记住。行过啲即系人多嘅地方嘅时候啦，咁啊嗰啲水咧就唔好接到人哋啦。 系、嗯、啊，啲水凼系咪啊？ 水凼咁样， 系啊系啊，好细心啊，系啊系啊， 好好阴功嘅，翻工翻学你一盆水咁样接落人哋嗰度，咁啊一日啦。 咁啊噏一日，咁其實 有一日好搞笑， 因為我試過。 你試過係被水撥到？ 梗係啦，我以前咧翻學嘅時候，即係喺街邊等車啦。咁嗰啲有啲車咧就行過啲水凼咧，就冇諗住就收慢咁樣，就嘟嘟嗒一聲，跟啲水擠曬上嚟啦。係 ，sorry， 跟住咧就所有嗰啲我哋一齊等巴士嗰啲乘客咧，哇！ 一齊話佢啦， 然後咧就一齊濕曬。即系湿到条裤下低嗰啲咧， 咁好尴尬。啲校服系比较浅色啲，咁夏季校服咧， 我唔记得夏季定冬季啦。 但 系 总之就 系夏季嘅， 即系譬如女仔通常夏季都系白色裙咁样噶嘛，跟住你一个水凼咁样浅过嚟咧，即系成条裙都会又污糟晒 咁 样。 其实已经醒，因为大家拎住遮嘛，已经谂住攞把遮去挡住嗰啲。水擠上嚟嗰啲水噶啦， 擋 唔 切啦！你個反應，即係佢係嗰一剎那噶， 係啊，因為你把遮 嘅時候， 白落嚟嗰下有封咗噶嘛。 咁但係你仲記唔記得你嗰陣時，即係如果整濕咗嘅時候，你哋係咪會除咗對襪喺度晾乾佢噶？定係就咁繼續噏住？ 你襪你都有一除，翻到下你都有一除啊， 可以換 嘅。褲你冇得除啊嘛。 哦， 褲你點除啫？ 你都一定要翻到學校先有得換咯。 係喎， 因為 街嗰度 係喎，因為我哋裙咧。即我哋可以整得大嗰啲，咁然后咧成条裙好似凹落张凳度咁样， 凹落张凳即系点啊？即 哦，我明啦， 扩大条裙好似凹落张凳度咁样，然后等佢吹翻干，咁就可以。但系你条裤你一定系点都要坐落去噶嘛？ 男仔系窄细啲咯。 通常学校有啲后备嘅衫裤俾同学换嘅，都 OK 嘅，所以 但系唔知啊。 啲后备衫通常摆咗有啲耐嘅， 着住先啦，着住先啦，好过着住啲湿湿地地。 换嗰个意欲就好低嘅。 通常都系唔知点样就会，我会晾干对袜嘅，即系会摆喺度啦。然后我一朋友同学行过就会闹我咯，好臭啊咁系咪？系啊，影响使用咯。 嗰啲都冇办法啦。 我话湿晒，唔通我噏到变香港脚咩？ 系咯，咁啊所以驾驶人士咁见到啲水凼就。望多两眼， 系啊，小心啲啦， 系啦，咁啊，为他人着想好重要啊，吓， 系啊， 今日有啲咩交通嘅提一提我哋咧？ 小白，你揸车嗰阵咧，会唔会有啲突如其来嘅动物跟住行飞过或者行过啊？有冇试过？即系啲新界地方？ 牛咯，牛算唔算啦？ 有冇嗰一下好惊啊？ 我冇， 不过牛会行得慢， 牛系慢噶嘛， 系啊， 狗啦，狗有阵时试过飞出嚟， 系啊，呢啲都算道路使用者啦， 系啊，飞出嚟， 系 我试过一次喺 野猪嗰啲咯，都会 野猪我揸车嘅时候就少见，我行山啊成日见嘅， 哦， 系啦，我试过有一年玩嗰啲比赛咧，咁喺呢一个西贡行紧山嘅时候咧。咁其实好多参加嘅选手一齐行噶嘛，条路好窄噶，条路好窄噶，但系就有只野猪同我哋一齐行，同一个方嘅同一条路。 系咪惊你哋闷啊？ 跟住我哋即系所有选手都系喺个野猪侧边跑过咁样咯，条路好窄噶，但系都有。 唔系你都好啊，我屋企附近就屋企入边，屋苑我都有野猪嘅。 我之前都有噶，之前有好多，跟住后屘政府嗰啲工作人员嚟到之后咧就。諗辦法解決佢啦，即係例如垃圾桶就冚蓋呀、 啊。我哋都已經係冚得好實㗎啦。 係啊，但係都仲有。 係，因為佢都係會倒亂。 佢想抄嘢食。 佢會係，佢會自己開個垃圾桶。 係，但係我哋係直情，因為佢不斷喺我，譬如喺我屋企嗰個附近嘅停車場啦，啊、然後喺我村口嗰度出現啦。咁所以隻野豬係一家大細無啦啦會衝咗去我哋架車前面嘅。 哦，係咩？ 哦， 係啦，住一家大細咁樣，即係你會嚇一嚇嘅。如果係夜晚，因為通常都係夜晚出嚟㗎嘛。係 啊， 係 啊， 你話日頭我見到佢，我都即避啊。但如果你是夜晚咧，你真系个盏灯啱啱好射得望到佢啦，你先冇事咁样咯、 啊。 可能有人喂啦，其实 会唔会啦？ 佢抄垃圾或者 有 人喂 啊， 都系都唔 佢咪会觉得你哋啲人类一定系好多嘢食嘅，等我嚟抄下垃圾先。 但系唔好喂啊，大佬，我好惊啊！ 所以即系喂野猪都系犯法噶吓。 系啊系啊， 嗰啲、野生动物咧就唔好喂。咁我记得如果揸车。其中一次最特別嘅咧，就係喺北海道自駕遊，咁啊有嗰啲北叫咩雪國狐狸啊， 哦， 係啊， 好靚喎， 嗰只係好靚啊，咁啊行出嚟嘅時候，我嗰只咧，我覺得佢應該係雖然佢都係住野生嘅嚇，咁、但係佢都應該係訓練有素噶啦。佢見到有車嘅時候咧，啲車咧係亦都會知道啲車係會慢駛嘅，咁亦、 哦。 佢亦都知道自己个样就好可爱啦。咁佢咧就会行喺个窗口侧边，企定定等你车过嘅。咁一见到有车系慢驶，其实佢要行前两步。咁摆到明系攞嘢食啦。系啊， 好醒哦。 咁我都有放慢架车停低，但我冇喂嘢食，我净系影张相，跟住我就走啦咁样。佢冇表示出系失望嘅心情。系啦， 其实佢已经有噶啦，不过你睇唔明 噶。咁啊有趣啊，咁啊见到喺啱噶，即系公路上边啊，可能喺香港都会见到，譬如马骝山都好多马骝。 系啊，嗯，系啊，就系讲开咧，譬如日本咧，你头先咪话有嗰啲狐狸定系咩啊？嗰个 狐狸， 狐狸，跟住有啲乡郊地方咧， 有鹿啦， 有时会有野熊啊。 系啊， 哇，野熊仲惊， 跟住有时都会威胁到啲或者系影响到揸车嘅朋友嘅安全啦。咁、日本咧，富山县最近就用 AI 嘅监察系统，就透过一啲监视嘅镜头咧，去监察一啲野熊嘅出没。咁有需要嘅时候咧，就可以发出警报啦。 哦， 咁就方便大家，即系可能附近有野熊嘅时候，大家知道咧，咁就可能比较有alert 啲啊，咁就知道附近有嘅话，就可能减慢车速啊，或者小心啲咯。 即系嗰种熊出没主 义， 冇错啦，即 系 用 AI 啦，已经。 既然阿 Anne 讲开咧，我先讲埋啦。平时我都唔会特别讲日本嘢嘅，因为咧喺日本咧，其实佢而家喺北海道咧就啱啱系春天。我哋就已经春咗好耐啦，夏天嚟紧啦。但喺北海道咧，北海道就啱啱春天，所以佢哋咧其实呢几日亦都不断出好多嗰啲 alarm 啊，就提醒啲市民咧。而家咧就正值咧就系熊出没嘅一个最重要嘅时间。咁、之前就上个星期到就有位空手道人士就击退咗两只熊啦，咁啊成为一时佳话。咁另外咧就系因为佢而家多熊出没注意，所以特别提醒就系见到熊嘅 B B 仔咧。就千祈唔好行近佢啦， 小心啊！后面佢阿妈喺度， 冇错啦， 即刻冲出嚟系咪啊？ 系啊，佢阿妈会即刻冲出嚟噶。 你唔好搞啊个仔咁样， 咁亦都唔好引起佢误会啦。咁啊，尽快离开啦。总之离远见到就尽快离开啦吓，呢啲都系要安全第一嘅。好，唔该晒 M， 唔该晒。 系啦，咁同大家讲埋天气啦。今日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咧离岸间中吹强风噶，展望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今日咧嘅气温系24度，相对湿度89%，空气质素健康指数系4至5，即系中级度嘅水平啊。如果咧有鼻敏感嘅人士或者有哮喘病嘅人士咧，戴翻个口罩就会稳阵啲咯。 哦，系呢、一样又睇到你嘅人原来都有细心嘅一面嘅。 冇错啊！ 晨光大学。 早晨，各位听众，今日朝头早咧，咁啊继续邀请到喺晨光大学入边啦，民间风俗研究者周树佳，佳哥早晨， 各位， 系啦，咁啊今日咧就5月3日啦，咁啊农历嘅3月25，睇翻前两日咧，咁啊3月23嘅时候咧就系、天后诞， 系啊， 虽然就落住啲雨啦， 系好金添， 咁但系其实唔同区份咧。都有好多唔同嘅天后廟嘅天后寶誕嗰啲活動嘅，係啦，因為我朝頭早咧讀嗰啲交通嘅封路咧，哇，都會譬如屯門啊、元朗啊， 即係早有準備啦， 好多喎、啊。港島嗰邊係咪都有啊？港島嗰邊有冇㗎？ 嗰邊冇咁大規模， 哦、但係都有嘅， 係 啦，好啦，咁啊，邀請阿佳哥同我哋講下，其實天后寶誕咁樣唔同區佢嗰個天后寶誕其實係咪有唔同嘅咧？ 喂，嗱，香港嘅天后誕咧就。全個香港都活動嘅，全香港天后廟大部分嘅天后廟都有活動嘅，咁但係當中最緊張、最緊要嘅，即係係幾個地方嘅啫。嗱，第一個咧就係十八鄉，係、啦，元朗十八鄉，因為嗰度咧嗰個天后廟個巡遊咧係全香港最盛大嘅廟會， 最勁啦 嘅廟會 啦。我識啲朋友啊，住元朗嘅，佢哋都話嗰日落雨。咁啊，帶埋阿仔仔咧，就喺條街嗰度揼雨揼咗兩個鐘，係啦，幾投入啊！你諗下， 係大家其實，講真嗰張真係有啲掃興嘅，其實大家都好有準備嘅，其實 期待嘅，大家 好期待嘅，因為咧幾年疫症啊嘛， 係啊， 咁舊年去到舊年咧都未完全恢復曬嘅，但係今年咧，哇，個個蓄勢而待， 係啊， 每一條村咧都組成千幾人啦、甚至乎咧好多村都組織啲龍隊嘅，即係已經係。啲買曬龍啊，做曬開光啊，準備 準備先有曬嗰日咧，即係出嚟威下咁樣。 咁梗係啦，係啦，熱下咁樣。 落雨係啦，咁啊變咗少少嗱，都好在嘅，就半夜就尋風大雨啊，又黃雨又成啦，半夜就真係慘啦。咁但係到去日頭咧。都總算係唔係傾盆大雨， 唔係最嚴重嗰只， 唔係仲亦都可以出去冇，都冇到。咁但係當然啦，因為始終真係有啲微雨啦。咁啊又驚整濕個龍頭，因為一條龍裏面咧，嗰個龍頭一濕咗就唔使做啦，唔使要啦。 嗰、那個龍頭其實係用咩做㗎？ 用紙做啊。 哦， 用纸做啦，咁啊，你用做完即系嗰个湿咗或者有啲入部分嘅用沙布啦，咁你如果湿咗咧，成条龙就唔识就报销噶啦，所以咧即系为咗嗰条龙能够玩耐少少咧，哇，龙身唔紧要啊，龙身都系沙布啫嘛， 系 干噶嘛，咁样全部啲龙头大部分咧都用个胶袋笠住佢， 哇， 咁就有啲扫兴啦，即系视觉上就难免有啲扫兴啦， 系咯，但系叫做即系止血咧，燃眉之急啦，咁你呢啲变通嘅，可以换个角度谂，就系大家都好变通咯。 系啦，咁但系呢样嘢就最近即系睇得到啦，嗰种咩，嗰种执生啊，咁都几佩服佢哋。 系香港人执生嗰种嘅力量。 系冇错，咁啊，十八乡之外啦，咁隔篱有个平山乡啦，平山乡又 系 好大规模，因为点解咧？虽然隔篱一咁，但系每一条乡都有自己独立嘅一间天后庙噶嘛。咁佢哋酬神而家佢自己个乡间天后庙噶啦。 系啊， 平山乡又有自己嘅天后庙嘅。系啦，咁隔篱嗰个下村乡又有自己嘅天后庙嘅，咁所以咧嗰边元朗嗰边咧嗰三条大乡咧、都非常之个琴日真系虚撼啦， 哇！ 总动员出动啦咁样啦， 三条大乡就有三条唔同嘅武 三班人啦， 系 好多人啦，咁出动啦。好啦，嗱，咁其实隔篱仲有一个就好犀利嘅，即系头先我讲话十八乡嗰个先头带系全香港最盛大噶， 系 咁啊，相对嚟讲咧就。另外仲有一個好盛大嘅就是、屯門鄉啦， 係啊，我有讀啊，我星期三前日讀嘅時間咧，有讀到屯門嗰度都好多封路啊。 係啊，點解咧？因為咧屯門鄉嗰個後港天后廟啊嘛，由成個屯門鄉所有鄉村都係去嗰度咧，就係、是、拜阿嫲嘅，拜阿嫲嘅。咁嗰度咧就加上佢前面有個好大嘅廣場啦。咁嗰啲人其實好中意喺嗰度舞龍舞獅嘅，因為有得發揮啊。有得發揮可以玩下花， 有空間啊嘛嗰度。 係啊係啊，不過都係有啲雨啦，咁啊咁啊影響少少啦咁樣啦。咁加上咧，佢嗰個廣場側邊就有做神功戲嘅。嗱呢樣嘢又唔同咯，又熱鬧咗噶咯。 係啊， 點解咧？十八鄉啊、平山下村就冇做神功戲嘅。 係， 第一屯門個傳統。加上佢前面有個好大嘅廣場，咁佢就有個成功戲做，咁又熱鬧啲喎。係啦，係啦，係啦。 所以佢哋最大嘅分別就係屯門嗰邊咧，就仲有個神功戲喺度嘅。係 啦，係啦，係啦。 係，咁佢有冇個神功戲到幾時㗎？ 做咗㗎啦，其實。 做咗，咁就 早少少做嘅。 會唔會譬如 extend 多，譬如一個禮拜都會擠喺度啊？又有唔同嘅。 會啊，會嘅。 係咯。 唔會㗎啦。要執噶， 哦係咩？ 係啊， 即係過咗就冇噶啦咁樣。 係啊係啊，佢哋會做少少做嘅。好啦，咁除咗呢啲元朗區咁盛大啦，咁另外仲有幾個就喺島啊，特別係蒲台島啦、 離島啦，係啊， 蒲台島。不過蒲台島咧，今年咧就我就冇去到，唔知啊，即係我冇暫時未有資料。但係嗰晚即係夜晚黑河站即係指示河站嗰陣時咧，都我睇翻一啲片咧，都幾犀利，上面打風打得。 哇！ 因為始終外島嘛，咁咧嗰晚夜黃色暴雨咧，即係哇咁啊吹到咧嗰個氣台，氣台入邊嗰啲佈景啊嗰啲嘢咧都幾狼。 哇！就係嗰次睇翻係咪報道，我唔記得係咪嗰個時間就話咩六千下閃電啊嗰陣時佢哋就踩正嗰個時間。 嗰段其實香港好多嘅天后誕夜晚黑啊即係嗰日三月廿二嗰晚啊，咁其實都係做緊河彈噶嘛，做緊成功器河彈噶嘛，咁突然間呢場風雷咧都幾犀利。嗱、蒲台島啦， 仲有咧， 仲有梁船灣啦，咁你啲梁船灣打照啊嘛，天后彈。 哦，係 喎、哦。佢嗰晚都吹得好犀利，就馬灣啦，馬灣都吹得犀利，不過就好嘢。好嘢就係咩咧？即係落個鄉。做嘢嗰啲師傅咧，都見慣大場面，即係話咧，任你出面風吹雨打，早知你吹到唔好啲嘢，咪冧咗咧， 就照做， 照去。 The show must go on。 非常鎮定，非常鎮定，即係睇完啲片都拍手掌嘅啫，即係好嘢，師傅真係啊，真係鎮定到下邊出到個鼻涕崩啦，已經係。 師傅唔理 上面台照去， 哇！好嘢好嘢呢個， 真係好嘢， 敬業熬業好犀利啊！但係點解會有啲係夜晚嗰啲會係？ 哦，夜戲啊嘛。夜戏做到成十点噶嘛？ 咁你夜戏嗰啲朝头早仲会唔会再做多次噶？即、 啊、 系 通常咧做大戏神功戏咧就做日场同夜场嘅、啊。日场咧就约晏昼就两点到啦。咁、啊、夜场夜晚就八点到咁样咯。 哦，咁但系譬如舞龙嗰啲咧都系嘅，系咪话特定指定时间先至会舞？ 嗱、啊，舞龙咧通常都系有巡游，都系日头先舞啫。嗱、啊，不过，十八乡天后庙咧就有个特殊嘅风俗嘅。 系。 佢哋啲村民咧，好興夜3月22嗰晚，8点以後咧食完晚飯之後啦，咁樣就有部分大部分咧嘅佢花炮會啊，就會先環炮先嘅。咁環炮嘅時候咧，就會如果條村有龍嘅、有獅、有麒麟嘅，就呢刻舞埋出去，就環咗個炮去廟度。所以咧，十八鄉天后廟喺3月22嗰晚咧亦都係非常之咁嘅熱鬧嘅， 哇！好多嘢睇啊，真係。 所以嗰個梗係最精彩嗰度，其實我就反而我中意喺夜晚多睇隻手， 因為啲嘢即係個感覺不一樣啦， 又不一樣啦，同埋 多花款啊， 係啦，同埋咧佢哋全部啲廟係㗎啦，即係如果呢啲咁大嘅廟都係㗎啦。3月22嗰晚，即係23嘅交界嘅指示啊，3月23嘅指示。咁咧嗰啲村民啊、啲父老啊，即係話曬日有頭有面啊，嗰啲話事人啦、啊，咁就一齊就會去嗰度祝壽啊，叫做祝壽。咁有啲村落嘅，如果佢啱啱係有打照或者有特別儀式咧，咁就會揾埋南和先生喺度仲下，即係幫我攬幾句啦、啊。譬如話咩啦，譬如今年啦、啊，今年又係好獨特嘅大廟。大廟係香港天后廟嘅第一廟啦、啊。咁咧，今年就請咗班南和先生，咁咧就喺圍頭喺新界鄉村都好出名嘅。咁佢哋就落咗去大廟嗰度幫佢做太平清照。咁啊，咁啊，嗰晚又系哇，又系神风大雨啦。咁啊，都算系过咗啦。咁夜晚个师傅咪带埋啲嗰啲执事啊，嗰啲理事啊，就普代澳嗰班打照嗰班嘅村民咧，即系咁啊，就喺度祝寿咯，即系咁样。 所以即系每一年咧，有呢啲咁样嘅日子咧，都真系将香港呢一种嘅传统习俗咧，就继续承传落去。其实系 好 好啊， 好多地方都会做紧嘅，都啊吉澳又话吉澳都有， 吉澳又有， 系吉澳都有吉。而家咧入禁区可以自己申请啊嘛，咁咧就以前就好弊嘅，所以当以前嘅时候咧，就唔系唔易申请嘅时候咧，咁啊吉澳嘅天后诞咧，咁啊通常得自己人做嘅啫。但今年开始就有可以自己申请，又多咗好多外人啦，咁入去参观啊。咁、所以好熱鬧，咁佢又有，亦都有巡遊喎。雖然由間廟就去到漁民新村嗰個叫做赤角頭嘅地方，就擺低阿馬嗰座正橋，阿馬個行山就喺度啦，咪等啲村民上香。好啦，上完香之後咧，就搬翻過去條廟下邊嗰個廣場咧，就抽花炮咁樣咯。咁啊，雖然就唔係話行嘅路程好遠，但係都有特色嘅。 正啊！呢啲即係香港好多大部分嘅可能聽眾啦，都係住喺高樓大廈嘅。咁但係如果真係聽到有呢一類型嘅活動咧，其實都幾建議大家咧，就係譬如揾啱時間，可以先喺網上面揾翻啲片段啦。其實網上面都有嘅。咁啊，直頭揾啊，出年啦，今年過咗，出年咧就真係去 join 下。去投入下咧，其實個感覺完全不一樣。即係我自己都有曾經有參觀過嘅時候咧，我真係覺得當你身處於喺入邊啊，哇！啲氣氛咧真係好正啊！呢、這個真係 即係你唔參加過，你又唔知道原來天后信仰呢個力量喺香港民間係咁犀利。 係啊，好，下個星期再講過，唔該曬佳哥，拜拜。 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7: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美国总统拜登首次公开回应各地校园爆发声援巴勒斯坦的示威，表示在捍卫大学校园和平示威权利的同时，亦必须同时维持法治。 拜登在白宫发表讲话的时候说，不同意见对于民主至关重要，但绝对不能够导致混乱或否认他人的权利，而暴力是不能够容忍，强调破坏财产不是和平示威，是违法行为。他又说，美国不是一个压制不同意见的独裁国家，亦都不是目无法纪的国家，美国是公民社会，而秩序必须排在首位。被问及州政府是否应该在必要的时候出动国民警卫队以恢复秩序时，拜登表示不应该。他亦都表示不会因为全美校园示威而重新考虑中东政策。广东梅大高速公路茶阳路段塌方事故造成48人死亡，30人受伤。当局表示，经排查，死伤者中暂未发现有外籍人士。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昨日下午抵达梅州市，指导这次塌方灾害应急处置工作，除了前往塌方现场了解灾害过程和现场救援进展情况，亦到梅州市人民医院探望伤者，嘱咐医务人员全力救治。张国清晚上又主持召开会议，研究部署下一步灾害救援处置工作。他强调，当前正值五一假期，群众出行集中，部分地区仍然会出现强降雨等极端天气，要深刻吸取灾害教训，全力做好灾害防范应对，并且要密切关注汛期天气变化，加强互相研判，强化预警和应急联动，最大限度减轻受灾的损失。机电署正跟进一宗网上伺服器平台系统安全事故，涉及机电署2022年3月至7月期间为应对新冠病毒而执行围封强检行动时所收集的资料。有关系统收录14座大厦入面大约17000名市民的姓名、联络电话、身份证号码和住址等资料。有关资料存放于特定的网上伺服器平台，只有获授权人员以密码登入才可以使用。机电署上个月30号傍晚接获个人资料私隐专员公署通知，只有市民报告有关资料可以在该伺服器平台浏览，机电署即时查核，并且发现密码登入系统失效，有关资料可以无需输入密码的情况之下浏览，但不能够下载。按机电署要求，网上伺服器平台供应商当晚已经从平台移除有关资料，机电署已就事件向警方报案，并通报政府资讯科技总监办公室和保安局。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8%。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有阿 N 先提翻你啦。咁先讲关于港铁嘅消息，东铁线列车有乘客需要紧急医疗协助，来往金钟站同罗湖站及落马洲站嘅行车时间系预计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重复一次啦，就系东铁线列车咧系有乘客需要紧急医疗协助，来往金钟站同罗湖站及落马洲站嘅行车时间预计需要额外10至15分钟。而较早前九龙湾的水管紧急维修已经完成了，上二道和宏照道交界的行车线回复正常的行车。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大致畅顺，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康庄道桥面，东隧去港岛的车龙到游丽村，西隧出九龙龙尾博康村，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去到香港恒生大学，将军澳隧道去观塘龙尾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城西道去坚尼地城近住坚尼地城游泳池一段车多。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到果栏，窝打路道来回方向近九龙塘会车多。 太子道西天桥去旺角近住九龙城回旋处慢车，龙尾接近富豪东方酒店。龙翔道天桥去观塘近住平石村一段咧稍为车多，旧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近住德望学校较为繁忙，新清水湾道去平石方向龙尾去到圣若瑟英文中学，新界区大埔公路出九龙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到沙田马场，屯门公路出九龙近新墟车多，车龙断断续续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车多，龙尾到科学园。仲有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银线湾道回旋处慢车，龙尾去到孟公屋。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有快乐。 我是薛家燕啊，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紧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倾下。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就放大 Denis 年光阴找我累积从十二个月光献出更多诗意 Lolly Talk 我在发梦你在发梦置身宇宙这位步履追求同编出星秀来合理并发出热与光去造就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港台电视31国剧830亲爱的小孩 一乐终于放下心结接受一直陪伴在身边的天华但一个噩耗却令他瞬间崩溃女儿和和确诊急性白血病需要尽快移植骨髓到底一乐找不找到适合的骨髓去拯救个女呢 国剧830亲爱的小孩星期一至五晚8:35港台电视31 林思敏眼中的他 兰子在我眼中是一个性格爽朗充满正能量有他在这里就有笑声没闷场大家记得留意他 五月六号起逢星期一至五晚上10:00至12:00香港电台第二台陈淑兰陈子清彭咏仪林思敏有他们有快乐 早上7:39啊，啱跳咗一格，7:38 7:40啊，咁啊，早晨，星期五嘅早上啦，24度气温，相对湿度系88%，系时候咧睇下啲体坛嘅新资讯先啦，好嘛？ 新资讯咧，咁啊，当然就要望一望欧联啦。咁啊，早两日嘅时间咧都有唔同嘅比赛啊。咁啊，由于欧联都已经嚟到四强啦，咁所以个戏码咧都相当之十足噶。咁啊，谂翻起由八强跳到上去四强嘅时间啦，咁啊，大家个心入边都有个盘算嘅。咁啊，见到四队嘅球队啦，咁啊，好多人就好容易咧，就会谂一样嘢，就系应该会系皇家马德里咧，就对呢个巴黎圣日耳门嘅。咁但系点知原来四强嘅比赛咧都相当之紧凑。咁啊，皇马对拜仁啊固然之好睇啦，巴黎对多蒙特咧呢一场嘅比赛咧，更加系令到大家咧就有少少跌眼镜。巴黎虽然有两球咧就撞柱啊，咁啊其中一球亦都系麦巴比撞柱，咁但系佢喺整场波嘅表现上面咧。有好多朋友都會覺得咧，多蒙特嗰個反擊的而且確係相當之犀利，而且咧就麥巴俾對方咧就封鎖得都幾犀利啊！咁啊變咗冇乜機會發揮。咁啊其中最值得睇咧，當然大家亦都會留意到咧，就係、是、新組呢一位球員啊。咁啊佢喺今屆嘅歐聯嚟講咧，佢絕對稱得上咧就係扭波最強嘅一個人。佢嘅數據我記得係嗰陣時俾啊，我唔記得咗邊一年嘅美斯嚟講咧，佢係嗰陣時美斯成功喺四強賽事咧就扭過。过咗16个人嘅，咁佢今年嚟讲咧，今届啦，亦都系喺四强嘅比赛入边咧，扭过咗12次啦。咁所以咧，佢喺即系扭波嘅成就方面咧，就已经相当厉害。最大嘅声音咧，而家就唔系，反而唔系讲紧多蒙特下一场对巴黎嘅时候，即系作客巴黎啦。咁嗰个成绩会系点？反而而家大家就将个焦点摆咗喺新组会唔会翻曼联？呢、 哦、 一个嘅话题上面啦， 咁啊，唔知道新组翻曼联有冇机会都即系拯救到曼联嘅赛绩啦。嗱，呢个系重要嘅，点解咧？咁啊，琴晚咧其实有场英超加赛啦，咁啊，车仔就对热刺啊吓，咁啊，超市2-0啦，就赢咗热刺啦。热刺咧有机会前六不保，点解咧？嚟紧咧热刺我帮大家睇过噶啦，咁啊对咩咧都要对利记啊，即系都要对啲强队噶。咁反观咧就车仔依家第八位咧有机会咧就吸翻上。去咁样，哇！热刺一个礼拜俾伦敦双雄双杀，包括系阿仙奴啦，同埋车仔咁样，咁点搞啊？热刺， 所以咧就因为而家英超啦，咁啊英超第五，佢而家第六添啦。第六添啦，咁所以咧，我哋睇到因为改制嘅关系啦，咁德甲咧喺嚟紧嘅欧联最少咧嗱，应该有五个嘅席位嘅，咁啊经过咗两场嘅欧联四强嘅回合啦，首回合啦，咁啊见到德国嘅球队咧，其实佢哋嗰个力量都强啊，你谂下四强入边其实有两队系佢哋嘅，系咁变咗佢哋，即系如果就咁你照翻嗰个人数凑嗰、那个、那个队伍凑嘅话咧，其实佢哋可以封王嘅机会咧，即系德甲球队封王机会系50%嘅， 下年。欧洲赛的德甲球队入到围的机率咧系着咗5-6，因为讲紧多蒙特都是欧联会有啲机会啦，即系有啲机会入到去呢个决赛啦。咁总之系欧联。 其实而家佢个分数咧，因为佢哋仲要计一个叫德甲喺呢个欧洲联赛系数啊。 系啊。 咁多蒙特其实或者整个嘅德甲咧，其实佢哋已经升到咗有个分数叫18.356分。咁就锁定咗咧就今季欧洲联赛排名嘅前两名嘅。 系啊。 咁由于佢哋咁样计咧，我哋仲要计埋意甲。咁意甲咧就一齐咧就得到呢个多一个内界欧联嘅。席位咁啊，亦都由于啊，多蒙特目前咧就系排喺德甲，好似第五咁上下啦。咁所以咧，其实佢对巴黎呢一场嘅比赛嗱，咁佢叫赢咗噶吓，即系个首回合咧系叫赢咗噶吓。咁但系咧唔单止咁啊，佢最重要咧就系帮到佢哋已经去稳夺咧就下届呢个欧联参赛资格。 系啊，再加上你话古信就系今年德甲冠军， 冇错啦， 佢又有一个欧联嘅资格，再加上琴日欧协杯咧，即系欧霸杯咧，佢又赢波。 嗯。 咁會唔會歐霸杯佢又捧杯咧？你話咁，如果你話捧杯嘅話，有機會下屆直入歐聯咧，又特即又騰多一個席位俾德甲嘅球隊咯。咁所以嗱，即係話喂，德甲冇看頭啊，德甲冇英超咁好睇啊。但係咧，你成績論或者結果論咧，你而家就同你講下一年嘅歐聯啦。 嗯。 就最多係德甲球隊，係最多啦，即係講緊十六強賽事啦，即係唔計嗰啲圍財賽啊咩附加賽嗰啲嚟緊有機會會發生嘅嘢，單單咁去以數論數咧，就係計法就係咁咯。咁所以都係有趣嘅呢件事。當我哋聚焦哇英超哇風起雲湧啊，又話列強林立啊，調翻轉頭咧到叫做歐洲嘅賽場嗰度，其實都係講緊你得一隊曼城。是有机会即是叫做问鼎呢啲欧洲顶级联赛，其他嗰啲都已经放软晒手脚啦，系咪先？即系特别系今季啦，即系讲紧系今季啊，下季唔知啦。下季你同我讲话突然间啊，阿仙奴攞欧联，利物浦攞欧联，边个啊？利物浦有得踢嘅，热刺就未必有得踢， 热刺咧就应该冇得踢啦，因为你本身个席位就去咗德国德甲嗰边啦，咁英超嗰个席位咧，其实就变咗系更加守紧啦，系啦，咁热刺咧即系随时出年啊欧联冇得踢噶啦， 系啊，冇得踢欧联就睇下冇得踢欧霸，如果你前六都保唔住，就欧霸都 玩完啦， 难搞少少，同大家报下琴日啲赛果出嚟啊，咁维拉啦喺呢个欧协联咧就输波噶吓，主场2-4输咗俾希腊球队奥林比亚高斯啦，咁至于咧，头先讲啦，喂，罗马主场咧顶唔顺，顶唔顺边度就系利华古信啦，利华古信作客啊吓，赢2-0，继续延续啊，佢哋由德甲嘅盖场以至咧唔同嘅赛事一个胜利嘅姿态啊吓，咁睇嚟今年利华古信真系当锐啊吓，咁我都几估唔到。作客去到意大利踢嘅呢一场波都赢人哋两粒，咁罗马都系唔太差嘅球队嚟嘅，咁但系都要主场都输两粒俾你，咁当然啦，礼拜六日仲有好多唔同嘅英超比赛嘅，咁英超嘅世界就一定系睇住头嗰两位曼城同阿仙奴点争，第二就系降班区啊，究竟边队有得降班？啊！邊隊可以留低？啊！呢啲都係成個英超咧比較好睇。仲有多一樣嘢啦，就係即係頭先講熱刺可唔可以爭前六啦？曼聯可唔可以攀升得好啲啦？第八位嘅車路士，有冇機會上翻前六啦？呢啲全部都係考量之列。 即刻踢下，其實車仔個引擎又著翻， 變咗頭空腹都有唔同嘢睇。 係啦， 即係你中間你點會估到？依家熱刺、車路士、曼聯同你揀緊爭緊中間嘅一啲席位，同你要即係。爭中間嘅前路，咁你前面嗰兩隊就自己打生打死啦。咁你互吸又互吸好睇，所以英超都係有魅力嘅。雖然加唔到戰果， 係啊，所以 係有啲嘢就係話，喂咁渣噶，係啊咁渣都好睇啊。即係我自己做球迷， 同埋其實佢哋又唔係渣嘅，即係又要講翻句公道説話，佢哋都係強嘅，係啦。咁啊睇下個嚟緊個走勢會係點啦。咁如果你星期六日當然有好波睇啦。咁但係講緊譬如5月8號、5月9號呢啲日子咧，咁亦都。都是欧联四强的次回合啦，咁如果即系中意继续掹住睇下到底边一队波可以入去欧联决赛，喺6月2號嘅时间咧就可以踢呢一个嘅最后决赛，咁啊睇下今届欧联盟主系边个嘅话咧，咁啊大家就要黐住啦吓。 系咁啊，讲开英超，今天晚上都有劳顿啦，对爱华顿啦，劳顿啊，睇下会唔会到级啦，喺嗰个小型嘅球场嗰度。除此之外，就免费电视台咧都会播呢一场啊。今晚 U23 啦，亚洲杯啊，日本 U23 咧就对乌兹别克 U23 啊，合演冠战啊，咁啊乌兹别克咧今届啊5場咧赢晒，保持不失嘅，兼守攻守兼备啦。咁但系咧日本个质素当然冇人会怀疑啦，即系你见依家喺个亚洲区嘅排名入边，你会见到哇日本都系好前列嘅位置。但系今届咧就好多球会都唔放人啊。系啦，即系欧洲球会唔放翻啲叫做 U23 嘅球员， 亚洲球员 翻去日本踢波，咁所以咧 U23 嘅实力咧 系 有少少欠缺星味嘅，或者系有少少争啲叫做外流嘅球员嘅。不过咁啊，究竟日本喺 J League揾食嘅球员可唔可以担得到呢支嘅大旗咧？能够咧赢到呢个 U23 嘅亚洲冠军杯咧？咁啊，当然啦，你赢咗就直入去呢个巴黎奥运嘅，一定系冇悬念噶啦。咁但系当然啦，亚洲嘅代表对欧洲啊，或者美洲嘅代表，究竟结果系点咧？就要留待咧巴黎奥运咧先有结果。但系咧锁定呢一场好波咧，都系免费电视台有得睇嘅。咁啊，今晚11:30就有呢、這个。亚洲杯啊 ，U23 嘅决赛， 咁另外亦都可以睇下啦。咁星期三世界桌球锦标赛八强啦，咁七届冠军兼头号种子阿火箭啊，奥苏利云咧，咁啊10-13咧就不敌咧就另外一位选手冰咸啊吓，咁未能够咧就进入四强嘅，咁啊 碧咸 系冰咸系啦，咁啊如果中意桌球嘅朋友咧都可以留意住啦。其实朝头早都讲过，即系康文署都有好多桌球室去到俾大家 book 嘅，嗱有美式啊比较上多嘅， 系啊 系啦，咁啊几好啊！如果你话诶惊落雨嘅时候去，你又想做下运动嘅桌球都系运动啊。 阿秋官啊攞支二天 Q 冇错啦， 但系虽然依家大台啊重播翻秋官嘅电视剧。港股啊冇升噶吓，冇诶冇跌噶吓，重上万八点啊！唔好成日下下跌市啊赖啊秋官啊，攞个秋官出嚟。喂，最后讲埋呢一个香港咧首办嘅 FIE 咧花剑世界杯嘅分站赛咧，琴日喺亚博举行咧男子花剑嘅个人赛预赛咧，吸引到咧本地啊小学咧就带队入场咁啊！我估计依家学界最 hit 嘅运动其中一样一定系剑击 啦，系 好似咧。每一间小学咧都要有个剑击老师嘅，或者外聘一个剑击老师嘅。嗱、 啊， 我就真系唔知啦。我哋细个又冇得打剑嘅， 冇、啊、 打下篮球踢下波， 真系冇、啊。 系啦，咁啊，总之依家就香港队好厉害啦。咁啊，睇下呢个花剑世界杯可唔可以有更加多唔同嘅选手啦，获取到好嘅成就啦。个人赛正赛今日上演啦吓，咁啊，我哋当然睇咧，男女子世界 top 10嘅剑手咧都会悉数上阵嘅，要睇啦。我哋依家世界排名第六嘅剑神张家朗啊吓，会喺今日出战咧南韩嘅剑手嘅咁样。咁啊至于团体赛啊女花方面咧，亦都有好多嘅表演啦。咁边度有得睇啊？港台电视32啊吓，咁啊今日朝头早11点，朝头早11点咧就会同大家直播噶啦。咁好嘅赛事，千祈唔好错过啦。 这边请静静静，你的心火性没法淡淡定，很快就丧命。人人变态，事事激心，都必须优雅。明明受害，明明好嬲，不讲脏话。明无教你外貌要美，终止先放下。外形就是笑看天涯，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它准备。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愤怒仍笑嘻嘻，别让坏人，别让笨蛋一手拖。学会化要化作仪容，仍端好姿态亦完美，自身猪圈都不生气，继续画眉。心都必须优雅，明明受害，明明好嬲，不讲脏话。明无教，明外貌要美，终止先放下。细细辈当秘笈，就没日也不怕。望着坏人，望着笨蛋，充斥于大地。就算兴到爆炸，仍然无需撕开它阵皮。谁令你大脾气、坏脾气就能伤你？你有无错，又何以为人生气？仪态时刻铭记，有事面前尽是笨蛋，差一点激死。你遇上前行，为何停低讲？你多么卑鄙，你的披肩这么高贵，这尊素。你偏偏不 界生气，谁人仍唱咁可悲 ？Calm down， 必须收你。叮叮叮，够钟醒一醒，愿你淡淡定，送走心火性。 佢系 J 风冯允谦，有呢首咧 J 风仪态训练学院。 晨光第一线，船仔。 相信咧，而家大家咧都多咗去旅行啦。咁、不如分享一下，你哋有冇遇过啲乜嘢关于航空公司嘅？你哋觉得系最差嘅一啲体验咧？ 哦，最差嘅机场服务行为，应该要讲成十二分钟喎、啊。呢、這个话题，小花讲先，小花讲先。 哦，我又冇乜、 啊，系咩？你几好啊？ 我所有航空嘅体验，我都觉得系舒服嘅， 系咪啊？ 我亦都觉得机组人员嗰个嘅服务系唔错，地勤人员咧。亦都即係好簡單，又冇乜特別需要佢哋幫忙啦。可能我又因為咁，但係佢哋指示又清晰啊，笑容亦都好足夠啊。我嘅體驗係幾好喎、啊。 香港機場係我自己真係覺得幾好嘅、體驗， 嗯， 係，所以我都冇乜。但係你講到你好似好多咁樣， 有歐洲咯，特別多啦。歐洲啲經歷係佢哋首先 delay 又唔會同你講啦， 哦， 係啊，跟住同埋我飛過一啲喺冰島好微小、好細小嘅機場嘅。细小到点咧？好似一个油站咁，系一个油站，哦、一个油站咁大嘅机场，隔篱就泊住一架飞机，佢系冇乜安检噶，个安检就系 X 光机咯， 好似系啊， 即系好似你翻去内地搭地铁嗰啲 X 光机， 系 咁咧，嗰、那个飞机咧迟咗几耐咧？迟咗六个钟头， 咁耐啊？ 系啊。 我之前睇个 case 系直情唔见埋行李添咯， 咁又唔会，因为咁细啊嘛，你自己睇住自己嘅 gift 啫。如果咁都见， 佢话系成个飞机飞咗第二度啊，佢成机人所有行李冇晒，但系佢好冻噶嘛冰岛，佢所有羽即系嗰啲羽绒大褛全部喺晒嗰个 gift 度， 系好疯狂啊！我觉得呢件事，同埋、再加上就系架飞机咧得两个乘客坐， 吓咁搞笑， 我同埋另一个外国人咯。咁但系我同嗰外国人就倾偈倾咗六个钟喺个油站嗰度，即系佢真系唔系一个机场，即系好 minimal 嗰啲起飞点啊，可以咁讲。 咁都要倾六个钟噶啦，两个人得。 其实唔系好倾到噶都， 即系焗住都要倾噶啦。 系啊，焗住倾啦，讲下伟大嘅世界发生咩事啦。咁啊，我估收音机旁边嘅听众，以至香港嘅朋友仔，有阵时出外游都有啲不太好嘅遭遇嘅。 系啊，咁所以我通常如果大家即系可能谂下点样避免咧，我自己就通常自己咧，如果真系好惊寄失咗啲行李咧、我最贵嗰啲电脑啊，嗰啲我自己 hand carry 咯。系、我有啲惊，因为系啦。咁、不过咧，有一个事件咧，我听到我觉得仲夸张嘅， 系 就系点样咧？话说咧，佢就系、是你当系一 pair 情侣啦，澳洲嘅。咁样咧，佢哋就好开心咁谂住，哇，好太好啦！我搭飞机去旅行啦。 Yeah. 去到机场发现地勤人员又冇咗，之后咧空姐又冇咗，连班机都唔见埋。最尾点样呢？吓，原来成间航空公司执咗笠。 吓、 系啊， 即日啊， 即日。 哦，咁佢点算啊？ 乜嘢通知都冇，佢去到发现乜嘢都冇晒嘅，点解？咁先知咧，原来佢系成间公司咧，可能系会永久停飞。咁然后佢打电话俾嗰间公司啦，因为其实嗰间公司咧系喺疫情嘅时候建立嘅。咁佢就系本身个 CEO 就系喺嗰啲好大嘅航空公司度做啦。咁就觉得咧，哇，太贵咯！你咁即系我去个旅行啫，使乜咁贵啊？佢就决定咧开廉航。咁、但系佢嗰种廉航嘅程度系平到咩位咧？嗱，你想象下，短程就$49， 哦、 长程少少就$79，$49乘翻7.8度啦，即系610。 咁、又系普通廉航嘅，有阵时香港啲廉航机票唔计机场附加税啊，嗰啲燃油附加费其实都差唔多。 系 啊，真喎，呢个系。 系啊，但系佢就可能系因为佢全部咧喺澳洲嘅，系、啦，咁佢就可能澳洲本地个机票系贵少少啦。咁同埋咧，佢就专拣啲咩地方咧？专拣啲航空公司冇开嘅。系、啦，咁所以有好多人咧觉得哇咁平啊，疫情啊嘛，仲要系咁，净系可以留翻喺澳洲嘅时候，佢哋梗系即刻就去消费啦。咁、样咧，哇，短短一年已经有好多人去搭噶啦。咁但系点不知咧，就系、是、经营不善。 佢一路都唔话俾啲人听，啲员工纯粹就发现，哦，点解突然间咧，我本身 suppose 都有支茶饮啊，得翻支水而家，然后又冇得俾你休息啊， 咁点算有冇得杀常啊？呢两公婆 最后尾咧，好似系佢哋嗰一个 moment 就系揾咗第二间航空公司肯飞佢哋，系载佢哋，咁但系实际上又冇得收翻啲钱咧，好似话最后尾系要等四年之后先会有翻啲钱咯。个 comment 喺下面就咁样讲啦。 财经第一线， 早晨早晨，八点十三分，星期五的早上，晨光第一线啊！阿欧今日咧请嚟啊，我哋嘅都叫半个主持人啦，系啊，黄德基先生，早晨啊，同我哋分享 ，Dicky 早晨啊， 早晨欧，各位晨光嘅听众大家好啊，星期五愉快啊， 系星期五愉快，咁啊，隔晚美股升得好好啦，咁啊，至于港股亦都有不俗嘅表现，逐啲去讲啊吓，咁啊先讲啦，咁啊苹果公司咧有机会又收市之后就公布业绩啦，咁啊市场咧就虽然冇寄予厚望，但系咧就憧憬啦，加码回购啊吓，咁所以咧就见到股价都有啲拉升嘅，咁至于NVIDIA 同埋其他都有啲支持，琴日就美股就係呢个科技股撑市，咁撑市嘅原因何在呢？以至依家琴日同 Dicky 做节目就話爆 Sir 讲嘅说法就偏为夹一啲，咁係咪今日都係维持住夹呢？咁样交俾你去帮我哋分析一下，唔該晒。 好啊，好，咁先讲下外围美股啦。昨晚大家见到三大指数呢都几显著嘅升幅嘅。咁当然大家亦都知道近期好多业绩公布啦，所以收市后延长交易时段呢，除了见真章力都可以预示住再之后一个交易日嘅表现，即係礼拜五。咁头先你都讲咗个引子啦，就係话三大指数嘅成分股就係苹果公司啦。三大指數都是成分股的，不是很多隻的，寥寥可數的，所以蘋果公司再加上市值有那麼大，當然影響力就非常之犀利了。好像你這樣說，大家就本來就沒有怎樣好寄予厚望的，因為這段時間呢大家的焦點都放在即其實它未來怎樣再創新呢，又或者之前呢本來都曾經等待過它可能都會造車，又不會了。到現在呢亦都見得到股即是不是不到呢，又不是、哦、因為原因就是除了就這樣說，即所謂的 top line 和 bottom line， 即所謂營業額和盈利呢都是比預期好之餘呢，亦都宣布了一個超級無敵霹靂大的一個即是回購計劃，說的是110 billion， 即是說的1100億啦，即是這個的股份回購計劃。咁所以咧，淨係呢一個消息咧，就已經令到蘋果嘅股份嘅股價咧，喺即係延長交易時段咧，就已經係勁升咗成6%。咁仲有另外一隻股份咧，香港人可能比較熟悉，咁科網熱嘅年代咧，就曾經咧喺香港同步上市嗰個所謂嘅納指七紅，咁後來得翻六紅啦，因為有一隻就私有化咗。咁呢隻就係 Amgen 啦，咁啊 biotech 啊，即係生物科技公司，又勁升13%，因為業績又比預期好。咁啊點樣咧？繼續都係話俾大家聽，就係話個別啲新經濟股份嘅業績咧，都表現都非常之咁好啦。當然之前有啲係唔好嘅，咁係咯，唔得嘅咁業績，咁就跟住個股價就可能會有啲受壓。咁啊，美股就好公道嘅，業績好咧，股價就一定升得到俾你。咁但係頭先我都講啦，蘋果公司除咗係市值大，亦都係非常之權重，咁所以咧，即係當佢股價 升6%， 咁就大家可想而知，今晚三大指數咧都會淨係佢呢一隻股份咧就會有機會咧就再夾高啦。咁所以成個禮拜計咧，我諗美股就可以即係又再次回升翻之餘咧，又再次出現一個即係話調整後嘅呢個回升。咁有冇機會再創呢個歷史新高咧？三大指數咁啊，拭目以待啦。咁但係睇嚟咧，頭先阿歐都講。喺鮑威爾咧，聯儲局主席咧，當然大家會話：喂，咁你即係點啊？幾時先減息啊？而家會唔會只係得翻一次起啊？咁即係嗰個唔係一次起加息嗰個起，係一次起兩次止個減息嘅機會率。咁但係起碼阿鮑 Sir 都要叫做，當大家問佢：哎呀，咁而家你又會驚唔驚加息咧？又驚唔驚滯漲咧？即係 stagflation 咧？咁佢咧就用英文講嘅，佢話佢又見唔到 stag。佢又見唔到 inflation， 即係呢兩個朋友都見唔到嘅時間，咁當然就見唔到 deflation 啦，即係滯漲啦，即係又唔滯又唔漲，咁咪唔會有滯漲咯。咁呢個就係佢我比較形容或者係翻譯中文嘅一個嘅講法啦。咁即係話佢亦都排除咗呢個可能性，即係鮑威爾亦都即時否認咗排除咗美國經濟會陷入衰退，而通脹會繼續高企嘅原因嘅可能性。但係只不過係喺而家呢一秒咧，不宜過快咧就減息咁解啫。咁所以佢講完曬呢番説話之後咧，大家雖然都覺得即係可能搞到年底先減得個一次息，係有啲失望嘅。咁但係照計就睇經濟各項嘅環節，就業市場各樣又唔會太嘢啦。當然今晚亦都有即係一連串嘅就業數據啦。咁但係反映到而家金融市場嘅焦點咧，都放咗喺就係話，既然係咁樣啦，都預咗佢唔會點樣減得好快㗎啦。咁起碼亦都唔會加。第二件事就話企業業績表現亦都好，咁就睇下啲經濟數據啦。咁暫時嚟睇咧，我都會覺得，如果你話睇一連串嘅就業數據咧，應該都係反映得到美國嘅就業市場都仍然具有一定嘅活力嘅。咁嗱，但係而家既有一定嘅活力咧，就唔驚噶啦，因為既然佢哋都唔會覺得點有減息空間嘅咧，咁所以只要啲經濟數據唔係太差，比較像樣嘅話咧，咁反而得就會展示出咧，就唔會有頭先我哋講嗰個石嗰個朋友啊，即係講個滯啊，即係唔好有滯漲，即係唔好話經濟有一個停滯不前嘅情況。咁所以暫時嚟睇咧，如果而家嚟緊啲經濟數據咧，只要係略為符合或者係略略好過市場預期咧，呢個會係反而利好咧，就華爾街嘅股市咁。需要等話哇，經濟數據好差啦，跟住先嚟減息，因為而家大家兩方面嘅嘢都驚緊嘅，通脹一方面。但係另一方面都擔心經濟嘅表現，因為畢竟即係之前公布嘅即係第一季嘅經濟增長經修訂嘅數字咧，都係比預期低咗啲，咁所以拭目以待啦。但我個人認為就即係呢連串嘅就業數據應該都會可望係有一個相對比較好嘅表現，而繼續支持住美股嘅反彈。 美股就做好啦，帶領咧或者帶挈到咧，港股 ADR 咧亦都啊收市嘅時候，美股時段收市升286點啦。好啦，埋靚計數啦，咁啊，琴日港股好叻仔。冇北水加持的情况底下呢自己都有讲緊1159亿的成交升了444点重上18000点多份财金的报章都去咁去形容啦咁超过6年啦第一次录得8年升即连续8个交易日升上去啦咁再加上如果真係港股嘅 ADR 升埋嗰个286点差唔多18500点到喎但係即係嗱 ,Dicky 我估18500好多金融分析师好似都觉得呢个位阻阻地力喎嗱我唔係悲观啦我極度乐观我亦都见到近排呢无论茶餐厅同埋飲茶呢啲姐姐开始笑返啦你见到港股呢即係上返18000点呢大家 happy 好多舒服好多开心好多虽然好多时候即系股票可能都系数字游戏，买咗入去咧都睇住佢个价位升，但系睇佢价位升好过睇佢价位跌啊，系咪？呢个都系小市民嘅心声。OK，Dicky 交俾你讲埋港股啦，唔该晒你。 好。嗱，尋日咧，真心講，升幅咧比我朝頭早預期仲要好啊！真係表現喜出望外四個字就講完咗。咁但係其實尋日朝頭早咧開始慢慢咧不勁而走一個消息，就係講緊啲咩咧？就係講緊咧呢一個比預期遲舉行召開嘅呢個三中全會第20屆，咁就會定咗喺7月份舉行㗎。 中央政治局簡單啲講啦，最重要嘅呢一個嘅會議，咁而家咧就市場就憧憬住咧，就係今次亦都因為官方嘅講法咧，都係話點解會就遲咗開咧？其實個原因就係話真係有啲大招將會公布，咁其實咧亦都係有暗示咗噶啦，嚟緊咧都係會好積極咁推出一啲刺激經濟措施嘅，當中咧離唔開一個比較係即係話寬鬆嘅一個貨幣政策，即係話主要嘅指標嘅利率咧有下調嘅空間。咁仲有第二樣嘢咧，就繼續咧都會發行債券嚇，即係通過發債咧去刺激經濟啦。當然呢招大家都眼見就係美國就經常都用到噶啦咁。咁之前中國亦都係推出咗特別債嘅，咁而家睇嚟咧就可能都會加碼喎，有機會。咁所以如果你話從呢、這、一個淨係呢個角度咧，已經係令到市場覺得好趨之若鶩啦。咁啊，再者咧亦都有繼續一啲政策，雖然就內地就話即係五一黃金週放假就冇市開啫，北水又唔落嚟啫。咁但係咧就消息面咧亦都仍然好多嘅，譬如話而家講緊即係一啲所謂過去限購嘅措施，而家連北京都放寬埋啦咁樣。咁所以咧就真係好多利好嘅政策。咁再加埋咧就係、是、新經濟嘅行業咧過去呢段時間政策嘅支持啦，譬如話唔好講多，就係個零禮拜之前嗰啲，例如五招支持香港資本市場啊 ，REIT 就可以入港互通啊，跟住鼓勵啲科技企業去境外集資啊、再融資啊等等，咁呢啲嘅消息咧，其實都係繼續咧係帶嚟一個正面嘅效果。咁所以嗱，亦都客觀講啦，大家都知㗎啦，金融市場永遠都係咁樣㗎啦。即係如果當大家側埋一邊，繼續係唔相信個升市，博下啲紅證啊，咁就往往真。板咧先至肯罢休嘅，咁所以如果你话今日嚟讲咧，睇无论系夜期又好，而家现货表现又好，估计再加埋，即系唔好忘记再加埋，大家又要再 pricing 埋，今晚美股可能又会再劲嘅时候咧。即係可能真係夾到18,600啊！呢啲水平都唔出奇啊！今日嚟講就嚇，咁仲有我過去都有講過，18,300本來係一個即係第一個阻力嚟。咁如果你話250天線企穩咗，升穿埋一個18,300咧，咁港股真係入咗個所謂無人之地，即係話今年咧喺呢一個第二季咧係有望即係可能即係再進一步再升多啲，譬如話可能喺未來再有啲交易日咧係再創年內嘅新高，我覺得一啲都唔出奇嘅。咁當然啦，而家去到呢啲好超買嘅買嘅區域，即係都係一個比較即係偏高嘅水平咧。咁亦都要慎防，譬如話升咗好多之後，咁到北水開啦，咁當然 A 股都會跟升嘅。咁但係之後會唔會可能惹嚟一啲獲利盤嘅出現咧？即係唔可以完全排除呢個可能性。咁所以去到而家呢個水平咧，我覺得咧就唔係淨係睇住個指數啦，要睇住個別啲股份板塊，因為如果你話睇有個別啲個股咧，我仍然都覺得係仲有即係上升嘅空間嘅。譬如話我舉個例，好似過去。呢段時間講電車股我都講好多，尋日亦都有講，咁啊真係啦，見到有啲繼續係高歌猛進嘅，包括呢一個比亞迪啦、吉利啦咁，咁亦都有啲咧，哇！即係跌咗好耐個呢段時間，例如好似理想啊呢啲啊，或者即係呢個小鵬啊咁，都有少少疲極泰來止跌回穩，咁但係都係嗰句咯，即係同一個板塊，咁大家都係要慎選，因為往往可能即係因為佢哋嘅基本面嘅因素咧，股價唔會係同步走向咯，咁但係整體嚟講。港股都係一句講曬啦，即係已經係進入一個技術性嘅牛市，咁亦都真係疲極泰來咗啦。即係三月前疲極泰來佔入街景，咁而家就真係已經本來話吐氣揚眉，而家成高歌猛進啦，即係已經係差唔多用形容過去美股個市況嘅形容詞咧，開始攞嚟形容港股。咁我都覺得都真係合理嘅，因為開始而家環球啲投資者即係重新即係喜歡港股，有另外再一個原因就係我都講。嗰幾個星期就係當呢個亞太地區嘅貨幣越波動，其實港股係越受惠，因為香港係冇呢一個貨幣波動嘅擔憂，因為同美元就掛咗勾啦。咁所以對於海外投資者嚟講，哇！見到呢個貨幣又貶值，嗰、那個貨幣又貶值，亞太地區嘅貨幣好波動，淨係唔好講咩啦，淨係講個 yen 都夠嚇親啦。咁喺呢個環境之下咧，香港係一定係有優勢。 係啊，認同 Dicky 嘅講法，因為琴日都見到嗰千幾億成交。都見到外資嘅手影咯，咁就係因為頭先 Dicky 講嗰個原因啦，咁走過嚟港股嗰度先啊，好似啲股值又低喎，又好似越嚟越好咯，咁樣唔知會唔會係真係越嚟越好啦？好啦，頭先咧 Dicky 講到 yen 啊嚇，咁我哋都抽多三四分鐘時間啦，咁講埋咧 yen 方面，因為有陣時同你講下啲生活理財嘢咧，都會你都知香港人都。 颇为喜欢去日本啦，即系我唔好讲超级喜欢，依家有好多地方要周围去噶嘛。但系咧，日 yen 嘅低，咁啊，你睇法系点咧？又调翻转头，其实亚洲区内好多嘅货币都平，譬如马纸啊等等咧，都相对即系喺啲低嘅水平咁样。你睇法系点咧 ，Dicky？ 喂，基本上如果亚太地区，甚至乎澳纽，再去到加都好啦吓，即系甚至乎去到欧洲。基本上冇乜邊個貨幣係貴嘅，因為美元就係最強勢嗰、那個，除咗新加坡紙大家可能會覺得貴啲之外，咁所以如果而家大家話啊去下大灣區唱人民幣又平，哇直情飛過去日本直情係抵，跟住就算亞太地區基本上任何一個國家大家都會覺得啲錢幾好使嘅，呢個係事實，因為美元升值咗，港元同美元掛鈎就咁簡單啦。咁但係你話啊，即係過去呢段時間呢，即係個日 yen 即係都好顯著回落，咁冇辦法，因為當美息繼續維持一高嘅水平再長一段時間嘅時間呢，咁美元就一定強勢嘅啦。咁喺咁嘅環境之下呢，仲有尋日我都講啦，聯儲局亦都講咗，即係嚟緊呢縮表呢會慢啲縮喎，咁樣即係沽得啊，即個債價咧就希望唔好再冧太多，咁、那個債息咧亦都即係有望咧就唔會再簡單啲講再好顯著咁夾太多嘅，咁因為再夾得多啲其實對佢嚟講亦都唔係着數嘅，因為呢個係佢發債嘅成本嚟嘛，大家應該都要理解呢個概念。咁但係如果你話喺而家呢刻咧，就真係冇乜嘢因素係會令到個美金會係跌咯，咁而其他啲貨幣彈，咁所以。第一件事大家記住就係亞太地區嘅貨幣始終都會係偏軟㗎啦，即係你話彈啲唔出奇，但都係偏軟，整體嘅局面都係咁。而即係當佢一下子如果你話有啲乜嘢因素美元夾得快，而即係啲外幣都跌得多咧，咁就會係一個利淡股票市場原因啦。即係穩步地跌咧，你可能話哦幫到出口啊嗰啲咁樣。咁但係到現在咁咯，咁尋日都講咗好多關於日 yen 啦。咁暫時160睇嚟一個可能係一個短期嘅低位。咁因為兩次啦，已經即係市場都會估計可能日本央行都已經出手。咁但係佢亦都比較低調啊。而家喺呢啲即係調控嘅過程裏面，因為畢竟啱啱先轉翻咗一個正常貨幣政策，告別咗負利率啫。咁所以我暫時喺呢個秒鐘嘅角度去睇咧，就會好簡單話俾大家聽。如果大家而家去旅行，無論去邊度，應該都幾 happy 嘅。咁使唔使好緊張嘅？哇！唱定曬啦，出發咪唱咯，即係都唔爭好遠㗎啦。去到而家呢啲水平都，咁你話喂 yen 如果 miss 咗之前160，咁都唔緊要啦，彈翻少少啫。其實都仲係相對偏低嘅位置咯嚇。 咁啊，希望收音機旁邊嘅聽眾都攞到一啲生活理財嘅小貼士啦。係啊，啲錢點樣用得其所咧，都係重要嘅。好啊，咁我早上咧多謝 Dicky 啊，同我哋分享咁多啦，或者分析咗好多唔同嘅股票啦。咁啊，頭先有提及嘅股份，自己有冇持有咧？ 冇持有嘅，唔該。 好， 周末愉快。 好，下個禮拜再傾過，拜拜。 好，拜。 逢星期一至五早上6点到10点，晨光第一线，一起掌握金融行情，留意晨光财经第一线， 关心健康，小明嘉宁讲健康，邀请专家分享管教秘笈，家长考牌学堂亲子百分百， 唔少得晨光好友嘉宾分享工作喜与乐， 仲有消失的地图，声音导航走匀全世界， 阿欧、 嘉宁、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就嚟八点半啦，今日大致多云啊，有几只骤雨啦。依家24度气温，相对湿度87%。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八点半，由张曼燕报道新闻。长征五号遥八运载火箭开始加注液氧低温推进剂，探月工程四期嫦娥六号任务计划今日下午5点到挨晚6点实施发射任务，首选发射试舱瞄准5点27分。今次是长征五号火箭第二次执行探月工程发射任务。将运送嫦娥六号探测器至地月转移轨道，以实施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任务。央视报道，嫦娥六号原本是嫦娥五号的备份， 在嫦娥五号任务成功后，被赋予新使命，将前往月球背面南极的艾特肯盆地进行形貌探测和地质背景勘察等工作，探索并采集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月球样本。带回地球将会是人类首次开展月球背面取样。以色列战时内阁再次召开会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指，会议讨论了哈马斯会正式拒绝停火提议，以及在加沙南部拉法市展开地面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及人质家属的诉求等。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议开始时承诺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取得胜利并击败以色列的敌人，包括在拉法的敌人。内塔尼亚胡同日在会见大屠杀幸存者代表团时表示，犹太人应该欢迎但不能够指望非犹太人的支持，并且应该准备好面对孤立无援，强调如果犹太人不保护自己，就没人会保护他们。巴勒斯坦武装组织哈马斯发表声明，表示正以积极态度研究加沙停火协议。声明说，哈马斯政治局领导人哈尼亚已经和埃及情报总局局长卡迈勒通电话，对埃及为促成加沙停火发挥的作用表示赞赏，并表示将尽快派出代表团前往埃及就停火协议进行进一步磋商。新华社引述埃及情报部门消息人士报道，哈马斯在释放被扣押人员问题上表现出更大灵活性，埃及正争分夺秒促进达成停火协议。埃及开罗新闻电视台亦引述埃及情报部门高层人士报道，加沙停火谈判取得进展。日经平均指数报38,236点。日本今日假期系冇市噶，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01.28美元，卖出2301.6美元。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815，日元153.37，瑞士法郎0.91，加元1.367，人民币7.208，英镑对美元1.254，欧元对美元1.073，欧元对美元0.657，新西兰元对美元0.596。天气方面，预测本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咁 Didi 同你讲中坏车喺九龙区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嘅中线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清丽苑噶。呈祥道去观塘方向，近住盈辉台中线有坏车，龙尾排到去清丽苑。咁较早前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平石天主教小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龙尾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噶。咁亦都影响到清水湾道落平石咧比较车多，龙尾排到去顺利村啊。咁再重复多次，清水湾道去西贡方向，近住平石天主教小学嘅交通意外咧，就已经清理好啦，车龙未消散噶。咁而家排到去龙翔道，近住虎山道桥底。咁清水湾道落翻平石啦。龙尾排到去顺利村。隧道方面的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就畅通的，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爱民村。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排到汇景花园。狮子山隧道沙田入口车多，狮子山隧道公路出九龙，龙尾新田围村。大老山隧道沙田入口排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龙尾电话机楼。 路面情况在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车多，龙尾果栏。在新界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日华都花园一段慢车，龙尾在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大埔公路来回方向近日沥源村都比较挤塞，出九龙方向排到去马场，去大埔方向龙尾就在城门隧道公路近日美松苑。咁后少少嗰段吐露港公路出九龙方向左转上去大老山公路咧，今朝呢个时间比较挤塞啊，车龙排到去元洲仔。好啦，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香港电台第二台。 R-G-H-K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最佳乐队组合奖候选包括 Crispy 吹乐团、 石山街、 第45届十大中文金曲，来一次音乐盛典， Let's celebrate！ 一年365日，日日都有新目标。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 晨光第一线我都做得到咧，就系帮你手机入边啲相或者电脑入边啲相咧，都做下 backup 嘅。 哦，反而要 delete 一啲相。 系啊，喂，你个 delete 又可以讲啦，backup 又要讲啦。backup 咧，我自己嘅方法咧就始终都要使少少钱噶啦，几廿蚊啦，几廿蚊啦，系啦。咁啊，上晒云端，咁嗰个就已经系一个好方便嘅 backup 啦。咁当然你话如果你冇云端嘅，你系要另外揾个。hard disk 怼部电脑 系啦，真系要好传统，攞个电脑攞条线薄咁啊，咁样去到做 backup 嘅。有冇人仲系咁样嘅？ 应该有嘅，应该系有嘅。唔相信云端嘅人咯， 系 啦。咁如果你话太多相嘅话咧，其实坊间有好多唔同软件，同埋电话入边本身都有呢一个嘅功能，不过唔系太完善嘅功能，佢就可以帮你揾翻相同类似嘅相片。佢揾翻曬俾你 㗎， 然後等你自己，佢會問翻你，你係咪要 delete 呢一類型嘅相片，然後只係揀一張。 哦，即係重複咗， 重複咗嘅相片，佢可以幫你 group 翻曬、group 翻曬出嚟嘅。咁、然後等你撳一個掣，你就可以即刻 release 咗咧，釋放咗好多嘅空間出嚟嘅。 哦，知道。 係啊，呢個方法都幾方便㗎。 好啊，係啊。咁你會 backup 啊，船仔？ 我會啊，因為我真係我唔知點解部手機突然間 down 咗咧。哇，咁我邊啲相冇曬，我就好傷心啦，所以唔得。我一定会 back up 噶。 好啊，咁啊，希望今日叫做好似我哋三个天使咁样，有个 message 话俾你听，记得 back up 啊！如果唔系有啲咩事咧，乜都冇晒噶啦。 唔知道你中唔中意饮咖啡咧？蒜仔都几中意噶。不过究竟咖啡系点样发明？想唔想知道？就等孔奕璇船仔转头话你知道。 说，原来是因为一个叫做柯尔迪的阿拉伯牧羊人，他有一日无意之中就发现了一只山羊成日都好像很兴奋，他就觉得很奇怪，于是就开始仔细观察下了。他就发现原来这只山羊特别喜欢吃山坡上面一个树上面的红浆果，一吃完就很兴奋了。于是他就想，不如自己又试一下啦。吃完过了一阵之后，他就发现自己突然间都很兴奋，情不自禁这样跳起舞了。从此以后，柯尔迪每一次去到山坡的时候都要吃这一种红浆果。有一日他吃紧红浆果的时候，咁啱被路过欧洲的传教士见到，亦都分享俾传教士。传教士听完之后，即刻就采摘咗呢一啲红浆果。翻到屋企之后，仲要将红浆果清洗干净之后，搵清水煲出一啲咖啡色嘅汁液。佢就开始仔细品尝，觉得一开始系有少少苦，但系随之而嚟嘅就系佢神清气爽，成身都好似多咗一份活力咁。亦都系因为咁，从此以后佢每一日都会煲一壶红浆果饮料。亦都经过传教士的热心宣传，周围的群众都开始如法炮制了。咖啡的妙用得到了初步验证之后，传教士亦都向欧洲的商人介绍，即刻引起了他们高度的重视，他们就将咖啡树移植去到本土，而且大面积推广，令到更加多人都开始喝咖啡了。 冷意亦存在，内心独自期待，愿此刻你在。宁愿冷酷地承认，内心独立平静，但想你应承。平时有太多心声与你情感深在这冰，承认好想你命，掌握住气氛，心准备竞争，混乱中双手抖震。我都开心意 I will let you go 从某日子我都开心意 I will let you go 发觉我爱你爱意依然未至光亮定时，发觉我爱你爱意依然未至 No 你要啲咩都送，平时我会揸车同埋你去兜风，若你轻一轻松随时接你收工。 Hey, I don't wanna be by myself，想你你道别死心塌地 I wanna be by myself， 只好想你你又已坐几星期。冷意亦存在，内心独自期待，愿此刻你在。宁愿冷酷地承认，内心独立平静，但想你应承。平时有太多心声与你情感深在这冰，承认好想你命，掌握气氛，心准备竞争，混乱中双手抖震，重复一次我都开心意。I will let you go, I will let you go。 系 George 有呢一首作品啊 ，BF 名字叫做欧振豪啊，佢。 晨光警星。 早晨，早晨啊！咁多位听众，早晨，欢迎收听晨光第一线。今集晨光警星咧，有商业罪案调查科督察梁佩君 Christine 咧，同我哋介绍下最新嘅骗案形式。Christine， 早晨。 好，早晨。咁多位听众，早晨，我系 Christine。今日咧，我会同大家讲下近日出现嘅两种新型诈骗手法，分别系假冒香港警方反诈骗协调中心人员同埋假冒内地电子购物平台职员嘅诈骗手法。 哇，班骗徒咁大胆，连反诈骗协调中心 ADCC 嘅人员都咁扮，可唔可以讲下佢哋情况究竟系点㗎啦？ 相信呢近年来市民对反诈骗协调中心 ADCC 这个名字都不会陌生的了。为了加强打击骗案和提高市民对各类型骗案的认知以防受骗，商业罪案调查科辖下成立的反诈骗协调中心负责协调警队各相关部门打击和预防诈骗的工作，所以市民会在很多地方见到我们相关的宣传活动，而骗徒就正正是利用这一点向市民讹骗自己是反诈骗协调中心的人员。最近我们接获到的报案，有骗徒在即时通讯软件发出信息，假冒反诈骗协调中心人员，只收取信息的市民涉及一些洗黑钱等等的非法活动，要求市民提供银行账户交易记录和其他个人资料，以便协助案件调查。过程中骗徒甚至会发送一些虚假的警察委任证相片，企图得到市民的信任。 啊，委任证都可以整得到？ 这些假的委任证就当然是经过移花接木啦。市民收到之后，例如他们上网搜寻这个上中人的资料，可能会找到一些样貌相似或者一样的警务人员，跟着就会信以为真的了。 嗯，那警方对这些情况有什么提醒呢？ 首先，真正的警务人员只会当面出示有效的委任证，绝对不会透过照片或者其他非面对面的方式提供。警方提醒市民，就算信息发送者能够提供到你的个人资料，都不代表他是真正的执法人员，因为骗徒可以透过一些非法的手段取得市民的个人资料。真正的执法人员在调查案件的时候，绝对不会索取你的银行账户密码，亦都不会指示你将钱转账到指定的银行账户。如果市民收到自称执法人员或者政府机构的职员来电，应该要主动查证，向相关机构官方渠道核实对方的身份。 Christina， 我们现在转个角度看看另一种的诈骗方法，就是假冒内地购物平台职员的电话骗案，可不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当中的情况和警方的呼吁呢？ 当然可以了。近年来网上购物越来越常见，而不少香港市民会在内地的网上购物平台买东西。相信讲起这些内地购物平台，大家都一定不会陌生的了。这几个月我们收到市民报案，只有骗徒假冒这些平台的职员打电话给市民，说他们成为了 VIP 会员，如果要取消会籍就要缴交手续费。骗徒随后就指示受害人提供银行卡和信用卡资料，并且威胁受害人如果不给钱就会冻结他们的户口。有受害人因而招致金钱的损失，小则几千元，大则过百万，市民真的要非常小心。 其实市民应该知道自己有没有用过这些平台的，为什么又会中计呢？ 值得留意的是，市民收到这些可疑来电的时候，对方除了一开始会自称自己是内地购物平台职员之外，通常都会讲得出事主的电话号码和姓氏，减低了市民的警觉性和增加了骗局的可信程度。 那些骗徒是怎样由 VIP 会籍问题讲到去呃人钱的呢？ 骗徒就会说市民申请的内地购物平台 VIP 会籍有些问题，如果这个市民答他我没有申请过，那骗徒就会反驳说事主是事主不小心按到掣，又会说只是通知你，你自己去 cancel 啦，又会用时间紧迫这些为由要求事主立刻去银行终止申请。有一些资深骗徒还会乘胜追击，说电话转线现在我就去银行的客户服务去协助事主终止申请，其实就是诈骗集团其他成员问事主交出银行户口资料和密码，跟着很快就会转走事主户口入面的钱。骗徒用的藉口是数之不尽的。 那警方对于这些情况有什么提醒呢？ 我们警方想在这里提醒公众，不应该单凭骗徒提供到自己的电话号码就相信他们的身份，应该要向相关机构查证。如果收到自称任何机构职员的来电，应该是相关机构指定的网页或者应用程式搜寻联络电话，并核实对方的身份。同时市民可以使用守望者的网站防骗伺服器或者防骗伺服 App 手机应用程式输入可疑资料以作查核。另外，如果有怀疑，就不妨同身边的亲友商量一下，互相提醒，慎防受骗。 Christina， 呢啲手法咧似曾相识咁。 系啊，其实呢啲手法咧系近年嚟咧都以唔同嘅形式出现过。之前咧就本地网上购物平台，今次咧就转咗做内地网上购物平台。你仲记唔记得咧骗徒扮过啲乜嘢角色啊？ 等我数下先。几年前咧就好流行啊，扮人哋妈咪啊、爸爸啊、阿仔啊、女啊，扮亲人嘅，又话咧自己啊俾人拉咗要保释金，甚至咧会夹埋啲同党约事主现金交收。不过咧呢啲好似系针对年长嘅受害人，啱唔啱啊？ 全中啊！你啱啱提到嗰啲咧，正正就系而家最常见嘅电话骗案手法。后嚟咧就发展到扮官员啦，或者内地公安。骗徒的手法虽然是层出不穷，但其实就万变不离其中。为了加强说服力，哄受害人落答，他们的手法会很贴近时事。那期兴什么呢，就会就着市况或者政策伪冒有关的政府部门。就好像疫情期间那样，相信很多市民都收过假扮卫生署官员的电话骗案。我第一次自己收到的时候，我都犹豫了一阵，想着是真还是假。冇几耐咧，就见到有相关嘅新闻同埋澄清之后咧，就冇再接听呢啲电话啦。阿华，你仲谂唔谂到骗徒扮嗰啲咩咧？ 我个脑咧得翻个预录语音嘅电话咯，就系、是、一听第一句就系、是、我系乜乜乜快递，最后提示你有一个包裹未领取咁样。 系啊，呢啲咧就系咧假冒入境处职员，指控事主咧涉及啲洗黑钱活动啦，又或者咧系假扮医院嘅职员，话你有一份咧未领取嘅医疗报告，都系咧用啲电话嘅预录语音去诱使受害人感受到有官方渠道嘅权威，减低受害者对骗徒电话嘅戒心。 除咗真人发声、预录语音，系咪仲有电脑技术扮名人去呃人噶？ 欧你真的很记性了。有骗徒就借助人工智能中的心艺技术，即是 Deepfake， 制造假新闻报道视频，推介投资活动，引诱市民参与一些不存在的投资计划。骗徒会利用这个 Deepfake 去预先录制一些移花节目的后制影片，片段入面他可以扮成任何人，然后跟受害人视像通话的时候播出来，用各种的原因就叫受害人给钱他。受害人以为眼见到就是真相，以为骗徒就是他自称的那个人，例如是他亲人或者朋友，这样就会令到受害人给钱他了。 之前呢我见到有些骗徒用这些移花接木的影片，令到一些呢政商界名人呢在不知情的情况底下呢做了他们的代言人，或者呢访问这些名人，内容呢就提及虚假的商业机会，如果市民跟着去投资，很可能已经呢堕入了投资的骗局了。随着人工智能发展一日千里，好多嘢呢已经眼见未为实啦。市民呢每事都要 fact check， 或者呢向第三方查实，点都会呢减低受骗嘅机会㗎。Christina， 你讲起啦投资骗案，我有印象啦，上个星期六啊，处长先出嚟同大家提醒要小心投资骗局喎。 你真的很记性了，没错啊。投资骗案是2023年入面骗案损失金额最高的首位，损失高达59亿港元，占所有骗案之中的六成半，绝对是不容忽视的。没人想将辛辛苦苦赚回来的血汗钱，凭骗徒几句的花言巧语就白白拱手送了给骗徒。 非常认同啊。既然是这样， Christine， 不如跟大家重温一下投资骗案的常见手法啊。 当然可以啦。除了刚刚提到的 Deepfake 之外，骗徒也会透过一些白撞的信息，令到受害人堕入骗徒圈套。骗徒以鱼拥撒网的方式广发这些信息，声称有高回报低风险的投资计划，或者有股票的内幕贴士，诱骗受害人将钱转账到假的投资平台。受害人将钱存入这些假的投资户口之后，就算见到个账户赚了钱，想提款的时候就会被要求支付高额的手续费，最后这款项当然就是有入无出了。 还有没有其他的常见手法啊？ 又或者骗徒会在社交平台找猎物， 锁定咗呢啲猎物之后咧，通过社交平台接触猎物，再加上佢哋嘅甜言蜜语啊、嘘寒问暖，同猎物即系受害人啦、啊，发展成为情侣关系，令到受害人咧以为自己网上揾到爱情，得到信任之后咧，就会氹受害人进行一啲虚假嘅网上投资。 咁呢啲嘅骗案有啲乜嘢嘅共通点呢？ 共通点呢，通常呢就是呢受害人参与投资项目的初期呢会好快收到好可观的利润，目的呢就是为了加强受害人的信任，同埋诱使受害人呢加码投资。当受害人呢想提取他们的投资本金同埋利润的时候呢，就会发现是提取不到的啦，而且呢骗徒呢好快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 咁如果我想举报这些诈骗电话或者短信，除了报警之外还可以怎样做呢？ 前几集呢我们都有提过警方的防骗伺服 App 手机应用程式的更新功能。防骗伺服 App 新增的可疑来电警示和可疑网站侦测功能，自动将市民收到的来电和浏览的网站和最新版本的诈骗资料库作为比对。如果发现这个来电或者网站有潜在的诈骗或者网络安全风险，就会即时发出警示，提醒用户切勿堕入陷阱。市民可以透过防骗伺服 App 新增的公众举报平台，直接向警方举报可疑电话号码或者网站，进一步丰富诈骗资料库的内容。 想做个精明市民，记得上 ADCC 的网站 www.adcc.gov.hk 留意最新骗案的警示，这样就不怕被人骗了。不如讲下反诈骗协调中心最新推出的宣传计划。我知道嚟紧由5月9号起，防骗宣传车会在各区嗰度行走嘅。咁究竟呢个计划有啲乜嘢特别啦？吓， 系啊，我哋今年嘅宣传车巡回宣传是我哋反诈骗协调中心最新推出的宣传项目，希望透过呢个计划咧，喺全港各区出门，向市民宣传防骗信息，同埋提高大众防骗嘅意识。宣传车咧唔单止会喺各区游走，派发多款精美嘅纪念品。车内咧仲会安装咗以防骗作为主题嘅电子游戏，获得高分者咧更加会有啲神秘嘅礼物。希望大家咧就唔好错过呢个机会啦！唔同时段咧会安排唔同类型嘅神秘礼品，约定你上车玩。详情咧时间表可以上 ADCC 嘅网页，有定期更新。我哋咧第一站咧就会喺下个星期四5月9号喺湾仔区同大家见面噶啦。 太好啦！除咗可以学到更加多防骗知识，仲可以啊玩游戏攞精美嘅纪念品，真系好吸引啊！所以大家千祈唔好错过咧呢架防骗宣传车啦！今日节目咧又嚟到呢度啦，多谢 Chris 先，我哋下星期再会啊！拜拜， 拜拜。 凡事冇免费，免费往往最贵，真假短信你要分得清。 如果有埋条 link send 出嚟，咪乱揿揿入去睇。 谂一谂，别叫中计，先搞清楚对方是哪位。 免费嘅着数 或者有问题， 网络搭讪你千祈咪制。小便宜，凡事冇免费，你记住啦喂，贪心会害你一世。 早晨九点零八分啊，星期五嘅早上投资 O to O， 阿 O 同大家咧跟住隔晚美股表现啦。喺大型科技股带动底下咧，美股三大指数高收啦，道指升啊，升322点啦，标普五百指数升45点啦，纳斯达克指数咧升235点，港股 ADR 咧继续有得升啊，升286点啊。睇翻咧美股时段嘅大型蓝筹股咧都系做好嘅，咁啊睇嚟今日咧。开出嚟咧，应该高开啊，可唔可以做到高开高收咧？而咧，恒指可唔可以重上18500点咧？应该系令到成个星期五啊 ，Happy Friday 一个重要因素啊！如果你系有投资嘅话 ，OK， 咁啊呢个时间咧。1872388开放俾听众朋友。 系啊 ，Happy Friday 咁开心啊，梗系打电话上嚟啊，开心 share 啦。1872388咁啊，系咩嚟嘅咧？就系我哋晨光第一线嘅晨光 Morning Call。 系啊，咁啊，如果嚟紧你话喂。下个礼拜得五日，今日多翻一日。嗱，我哋有六日嘅时放时间，释放俾一啲咧伟大嘅母亲。 系系、哦， 伟大嘅母亲。 系啦，会唔会有朋友去到点嘟嘟嘟嘟嘟嗰只咧？咁样最经典嗰只咧？咁啊，唔知啊。咁啊，啱嘅。咁啊，妈妈一直以嚟都系咁辛勤，去到帮助维系一个屋企家头细务啊，甚至乎而家好多双职妈妈。 系啊， 好伟大嘅。咁可以打电话上嚟表扬下你自己嘅妈妈。 冇错，1872388。又調翻轉頭，如果你近排係結婚周年紀念，或者咧有朋友仔生日，都可以打個電話嚟1872388。呢個時間交俾小白同埋大狀咪。 你好啊，大狀咪過嚟，大狀開咪。 早晨，各位聽眾，今日朝頭早我哋大狀開咪入邊電話旁邊邀請到大狀咪喺度。早晨，大狀咪。 早晨，小白，哇，横风横雨啊！呢两日你屋企有冇咩问题啊？ 哇，的而且确系横风横雨，有阵时诶，元朗嗰边啊，仲落雹添。我又睇过啲片咧，一路喺个马路嗰度行啦，见到啲市民又一路咧要挡住啲雨，仲要咧就避埋啲雹啊！呢啲情景喺香港嚟讲都比较少见啊。 雹咧就未飞嚟咧试下，不过咧遮咧有班罗伞咧飞咗入嚟，好彩冇。打中人，打中把车，定打中玻璃，即系成支仲瞓咗喺度。 哇！咁啊，呢啲真系要小心。我屋企附近都有唔少嘅太阳伞咧，喺暴风雨期间啊飞咗落地，可能连太阳伞都惊。 呢啲要小心啦，因为始终有可能伤到人嘅吓。呢轮同埋又要早起咧，咪做啲案件咧，就系、是、要平常我哋9:30先开庭嘅，而家就要。哇！早上啊，8:45啊， 哇！ 早嗰个臭气洗路翻学咁老， 哇！做咗咁多，连埋啲叫做法庭嘅工作人员，大家都要早起早工作、 啊。哇！因为原因就件案件长咧，其实早嚟有一套电影啊，影帝做嘅咧咩金手指就讲以前佳宁集团嘅案件啦、 啊。嗯 咁据讲当年就因为咧。法庭嘅審件案審得耐啊，哇，講緊100多日咁嘅樣。嗰啲陪審員咁自己有自己嘅生活噶嘛，本身 啊， 雖然上法庭啊唔使翻工啫。咁、 啊、 但係你如果真係日日九五嘅話咧，佢去處理銀行或者其他嘢就唔得噶啦。咁 啊， 咁於是法庭就話：，咁我哋不如早少少啦，咁嘅樣。開始，早少少咧收，咁變咗仲有啲啲時間咧可以做其他嘢。咁、往後咧，咁法律界就叫呢啲咁嘅審訊時間咧。叫做佳宁时间啊 ，Carolyn Hours 啊， 哦，咁啊都有个新 term 喎，原来有个吓， 都新咗一段时间， 新咗一段时 间，呢啲案件又系咁啊，长咧就会变成咁啦，不过真系啊，要好早起身啊， 系啊系啊，多唔多呢啲 case 咧？其实喺香港 要长嘅先至会嘅、因为认真长先嘅。覺得有咁嘅需要啊嘛嚇，咁啊係咯，咁啊所以久唔久會見到嘅。 好好好， 咁啊早起身咪會睇下啲新聞紙啦，發覺話外國勢力啊。 外國勢力最近又有啲咩浮 fit 咧嚇？ 嗱咁啊，之前咧成日搞風搞雨啊，特朗普咧嚇，咁最近有啲回港探親人士傾開個，有大機會啊，獲選喎、又再做總統，唔知真定假。 哦，係喎，我睇新聞紙都係咁講喎。 不過無論點咧，佢係有宗官司咧。咁咧就係代表佢嘅律師行咧，啱啱就申請歸人欄咧，就話要退出啊 ，withdraw 啊。咁啊，本來就好濕碎㗎，咁啊律師行咁啊東家唔打，咁啊換下家咯，咁啊。 係咯。 咁但係對方反對喎。咁點解咧？咁樣人哋陣前逆税係嘛？應該就係不利啊。但係咧仲要反對咧咁。咁啊睇翻咧少少 juicy 嘅嗰個咁嘅內容嘅。就話特朗普前總統咧，唔知將來會唔會係咧嚇？咁佢嘅前咧，又係前嘅呢、這個 Pfizer 嗰啲咁嘅法律顧問咧，咁啊告佢喎、 咁原來就當年咧，佢係效力於特朗普總統嘅時代咧，就又唔知同佢邊個上司咧，就搞到咧係有咗啊，叫做係。 哎呀！ 啊，珠胎暗結咁如此類，咁啊有興趣招時嘢嘅聽眾都可以慢慢自己研究啦，好多細節嘅。咁無論顧問論點，咁後來遭解僱咧，佢而家投訴好多樣嘢嘅，包括又受到歧視啊，受到即係不平等對待啊，令到佢本身啊身心受創咁上下咧，就告緊特朗普。 哎呀！ 咁但係唔知係唔係咧？即係當然呢個原訴人就猜測啦，即係法庭嘅投訴話佢撤換律師咧嘅目的其實想拖啊，因為你知啦，好多文件噶嘛。咁假如果係律師樓 A 就話我唔再代表佢啦，你揾律師樓 B 去接手咧，咁B 律師樓就大條道理，我都要搞好耐先開得彈喎，咁樣。 係啊， 咁嘅時候咪變咗個新殺人係要再等咯。咁睇到啲報道就而家就係大法官，即係咪聯邦大法官啊，睇睇單嘢先。暫時唔俾佢撤退住咁樣。 哎呀，我以為有得即係叫做被告啦，佢要求去到撤換一啲律師團隊嘅時候咧。佢講就得㗎啦，咁人哋跟開㗎嘛，咁佢又係第一係客人啦，第二就係同佢自己嘅前途有關喎，佢應該有權選擇自己嘅律師團隊㗎嘛。 正常即係叫正路就係嘅，不過如果你話俾人洞悉到有啲整蠱做怪唔等使呢，咁法庭都會徹查嘅。不過你話呢，即係如果係利用即係律師代表唔代表除了律師行自己不知道會不會呢，一般應該不會啩，咁但有啲囚犯據啲人嘅睇法呢，又會識做埋啲咁嘅嘢㗎喎。 咦，咁點講會識做呢？ 嗱過往呢就咁，有啲時呢有啲比較啲高等法院嗰啲比較重嘅案件，即係講緊坐緊一二十年二三十年監嗰啲囚犯呢，有個現象呢就係佢哋本來已經嚟搵咗法援處派一個律師俾佢㗎啦。咁但係去到審訊，即係叫正式審訊嗰日咧，正審咧，佢突然間就話：，誒、哎、呢、這個律師唔好啊，這樣那樣咧，就炒魷啦、 哎， 解僱咁樣。咁呢一招出咗之後咧，佢就變成咗咧，就冇律師啦，就唔開得啦，件案要押後啦。咁呢啲咁嘅案件咧，嗰種法院再排期咧，分分鐘成年之後噶嘛，下手接嘅律師亦都要重新睇過曬啲文件，唔敢立亂話就走出去法庭代表佢噶嘛，要用日子噶嘛。咁點解有啲咁嘅搞作呢？原來就話因為一日未定罪呢，喺懲教處還押嗰啲囚犯呢，只係屬於還押犯啲 remand 嘅啫。咁同埋一個正式 convict 咗，即係嗰啲咁嘅即係定罪犯呢，喺待遇上呢有啲出入㗎喎。 哦，咁啊， 細節啊，包括好似又話探訪嘅時間啦、人啦、啲用品啊各樣，咁所以佢哋有見及此呢，即係據稱就有啲人就話唔知係咪古古惑惑咧，係炒律師用呢一招咧，就咪賺取咗啲時間咯。 咦，就咁聽嘅話，呢一招似乎好似係某程度上嘅殺手鐧嚟嘅。如果我諗住都係已經坐耐嘅，咁我用呢招係咪可以無限延伸？咁我一直都係即係一個疑犯嚟嘅啫。 你諗咧就係、是、我相信佢哋諗就咁諗啦。以前我哋一句話就咩上有政策。下有對策啦，係咪？咁而家呢次咧就下有蠱惑咧，就上有辦法啦。咁上面啲大法官睇下唔對路咧，於是就早幾年咧上訴庭出咗另外唔係有唔一招啦，有一個案例出出嚟咧，就話以後啲人咧，如果唔係第一時間認罪啊，即係話佢過堂啦，有機會咧就問佢認罪唔認罪嘅時候，唔講話認罪，而往後咧先至改認罪咧。嗱，你記得以前嗰時我哋提及就話判監咧嚇認罪有三分一 扣減刑期，係啊， 咁即係會三十年就起點咧。咁如果係認罪嘅話，變二十噶嘛。 係啊， 咁啊爭成十年嘅喎， 爭好遠啊！ 但係上訴庭就嗱、你遲咗咧，即係唔係及時嘅認罪咧，就冇三分一噶啦嚇。 哦， 可能就唔係唔夠俾佢，即係可能扣得係四分一啦，再遲啲係五分一啦咁樣，都係幾。几系嘅，都几和味嘅嗰橛，咁啊用呢一招咧，又去应付翻咯吓。 哇，咁如果你话真系一啲长期服刑嘅一啲年数嘅话咧，咁可能一开头嘅时候，我谂嗰位疑犯先生都要谂一谂自己系咪认罪，定还是喺入边啊谂住即系做疑犯做多一阵啦。 咁啊要大家计数啊，当然啦，就系呢啲系有期徒刑咧，先至有得玩嘅。咁如果系一啲即系叫 fixed by law， 即系。 百家利是判终身监禁嗰啲咧，又可能咧又要计第二条数啦。 哦，咁啊系啊，佢哋嗰个数啊复杂啲嘅，咁啊下次再慢慢计啦，我哋。 OK， 好，唔该晒，大总，下次再倾，拜拜。 好，唔该晒，小白，拜拜。 又到咗榴莲嘅季节，唔知道你系咪榴莲嘅爱好者呢？在新加坡每年都会大概食了1200万个的榴莲，而不能够食用的榴莲果壳通常都会拿去烧了它，又或者就这样扔了它，当然这样是会造成环境污染。而最近就有科学家研发了一种新的技术，就是利用榴莲不要的果壳制造出环保兼且是抗菌的水形胶胶布。这一项的技术就是由榴莲壳之中提取高质量的纤维素，然后再将甘油等等的成分捞埋一起，从而得到一种质地好像直胶又可以切成片状的柔软水形胶，之后就可以制成抗菌的水形胶胶布了。即是说这一款的胶布是不溶于水，但是就可以快速地被生物分解。这一款的胶布和传统的胶布相比，除了可以抗菌之外，还可以保持伤口的位置凉爽，防止伤口干燥，从而可以加速个伤口愈合的。虽然有些朋友不喜欢吃榴莲，但是这一款榴莲胶布你都可以用的。大家不妨听多样东西旁下身，我是 Vicky 泳儿。 嘅苏打绿啊，有呢首作品，你不需要多完美。 逢星期一至五 早上六点到十点， 晨光第一线， 全方位资讯的晨早节目， 朝朝早同听众倾心事，晨光 Morning Call， 白元浩饮食图鉴，帮你谂埋今晚食乜餸， 仲有我的享乐时代，一齐吃喝玩乐。 每朝六点开始，集正能量、娱乐性同资讯。嘉明、 阿欧、 白元浩、 Vicky、 船仔， 晨光第一线。 晨光追踪三十一。 嚟到五月三号星期五嘅朝头早咧，一于就揾嚟阿畅啊，早晨阿畅， 早晨船仔，早晨各位， 今晚十点半有咩睇咧？ 咁啊，继续送俾大家有呢个纪录片系列《何以中国》啊，咁啊，今集咧带大家认识一下中国嘅史前历史啊。咁係講係咩呢？即係話說中國呢，原來喺史前呢有好多個唔同嘅邦，即係所謂唔係邦派嗰個邦啊，即係好多個城邦啊，其實有好似唔同嘅國家同民族咁樣。咁今集點樣呢？可以佢哋慢慢將呢個中華文明嘅核心向中原靠攏啊，就成為所謂嘅一體化王朝。咁啊，呢個時期啊，大概咩時期呢？就係新石器時代到青铜時代呢個時期啊。咁即係呢所謂嘅夏商周三代文明之前啊，嗰個時間係比起春秋戰國再早多一格嘅。 係咪即係蚩尤同皇帝嗰啲 friend 嗰啲時期咧？ 好嘢，你真係識嘢啦！嗱，今晚真係所謂嘅呢個就係三皇五帝嗰個年代啦。咁啊，但係好多時真係咁久咧，我哋好多古跡咧都未必真係好清楚揾到。嗱，但係今晚介紹其中一個古跡咧，就叫做桃子嘅一个遗址啊，咁就传说就可能系呢个三皇五帝里边尧帝嘅首都，咁就出土咗好多宫殿啊、皇陵啊、城墙啊、住宅啊、宗教场所等等，咁啊等我哋认识到咧，真系好古旧、好古旧、好古旧嘅中国咧嘅一啲历史，咁啊有兴趣认识咁旧嘅历史嘅朋友咧，记得今晚十点半要留意呢个何以中国啊！ 如果我咧关于即系三皇五帝，我识嘅原因咧系因为我好中意睇啲小说咧，嗰本小说嗰个背景系嚟自于《山海经》嘅。 哦， 系啦，咁《山海经》就系讲下蚩尤啊，然后又讲下皇帝啊，再讲下之前三皇五帝即系佢哋点样去打交咁样啦。系啦，咁另外《山海经》亦都有好多神话故事啦。咁我都想知道更加多关于佢，因为佢个记载系偏神话，咁但系而家又确实真系出现咗一啲，佢系即系当历史咁讲啊嘛。咁应该就会走咗啲神话，但系又讲翻啲真正嘅历史啦。咁如果咧大家就系可能系熟多啲，即系已经有好多史书记载，咁相反咧关于我哋三皇五帝嗰个时代嘅时候唔系好熟咧，就记得留意晚上十点半嘅《何以中国》啦。咁之后去到五月四号星期六啦，咁当然要有一个港台电视三十一陪住大家嘅五点钟嘅下昼，系咪有朝清字咧？ 冇错啊，咁啊，听日晏昼五点钟嘅朝清字咧就好特别啦，同大家介绍一下咧一个新兴运动，系近年好兴玩嘅，就叫做忍者障碍运动啊，咁系。即係唔係玩玩下嘅呢樣嘢咧？喺2028年洛杉磯奧運會咧係新增嘅項目嚟嘅，係一個奧運項目。忍者障礙運動究竟玩乜嘅咧？咁啊，當中包括好似人真係好似忍者嗰啲動作咁樣嘅，嗰啲奔跑、跳躍啊，有啲跳板啊，徒手去攀石啊，捉住條繩搖下搖下等等，好似忍者一樣咁靈敏嘅一啲動作。咁但係點玩法嘅咧？咁啊，今集咧朝清志嘅主持人啦，就會帶大家去到一間。在香港的忍者道馆那里呢就进行训练，等我们大家开下眼界，率先知道下一届即是2028年洛杉矶奥运的这个新兴项目怎么玩法。如果大家有兴趣记得留意听日晏午五点钟的朝清志啊。 哇，跳来跳去这些东西呢是完全不会找我的。因为呢我真的很渣的。但是呢即是有主持人呢就是余海琪啦，就是海琪啦。那他运动是真的挺好的。如果他第一次玩呢真的不知道他究竟跳不跳到呢，但是呢我相信他应该跳到的。但是究竟他怎样才跳到呢，应该他都会讲一下的。那记得留意下午五点钟的朝清志啦。去到六点半晚上星期六的看得见听得到是讲什么呢？ 嗱，呢個節目咧就是一個共融節目嚟嘅，咁啊等我哋咧真係認識一下香港咧啲相見嘅朋友啦，等我哋知道佢關心佢哋多啲。咁啊，今集咧同大家睇下一個共融家居大改造啊，咁啊講緊乜咧？即係話說就係我哋香港咧，好多朋友都覺得空間有限啦，寸金尺土，要做一個理想安樂窩咧就唔係咁簡單嘅。對嗰啲相見人士，即係坐輪椅嘅朋友嚟講咧，更加困難，因為咧佢哋本身咧屋企咧就要一個足夠嘅通道等。佢哋安全走动，减低受伤风险啦。另外啦，佢哋收纳嘅时候咧，收纳啲物品嘅时候咧，亦都要谂下点样方便去用啊。咁但系头先咁讲嘛，空间有限嘛，咁啊点样摆得起你咧？而家我哋准备香港有呢个垃圾征费嘅计划啦，更加系一个好时机去断舍离，去执下间屋啦。但系点样执法咧？咁啊，我哋今集嘅节目咧就邀请到室内设计师同埋收纳师咧，同呢啲朋友咧教下路，等嗰啲相见朋友咧了解一下呢个无障碍家居嘅注意事项，齐齐执靓间屋咁话。咁啊，如果大家都有呢个需要嘅话咧，记得听日晏昼六点半要留意呢、这个。睇得见听得到啊！ 我第一个举手，我系间屋好乱嘅，咁所以咧，我一定会留喺港台电视31晚上六点半嘅睇得见听得到咧去睇下嘅。咁啊，今日唔该晒阿昌，我哋下个星期再讲过啦，拜拜。 拜拜。 星期一至五朝早六至十， 阿 O 小白、 嘉明、 段仔、Vicky、 晨光第一线。 系时候睇睇个天气啊！ 系啦，天气啊，普普通通啦，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啊。朝头早啊，日间最高嘅气温咧会去到26度噶吓，咁啊吹呢个东风嘅。咁啊见到而家就24度啦，相对湿度86%。不过咧睇到周末期间嗰啲天气都系唔稳定嘅。咁、如果谂住有啲户外活动嘅朋友仔啦，都要即系计划一下，会唔会你反而入室内又会好啲咧？ 啊，睇套戏啊！ 因为嗰句咧，局部地区有雷暴，咁你好难预噶嘛。 系啊，喺室内啦，即系同啲细路仔跑跑跳。系啦 ，OK 嘅。 咁啊，下个礼拜嘅天气就应该会好啲啦，因为话随后一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不过咧又要忍受住咩咧？ 太 炎热嘅天气。好，九点半啊。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上午9:30由罗宇光为大家报道一节新闻。长征五号遥八运载火箭开始加注液氧低温推进剂探月工程四期嫦娥六号任务，计划今日下午5:00至傍晚6:00实施发射任务，首选发射试舱瞄准5:27。今次是长征五号火箭第二次执行探月工程发射任务，将会运送嫦娥六号探测器至地月转移轨道，以实施月球背面采样返回任务。央视报道，嫦娥六号原本是嫦娥五号的备份，在嫦娥五号任务成功之后被赋予新使命，将会前往月球背面南极的艾特肯盆地进行形貌探测和地质背景勘察等工作，探测并且采集不同地域不同年龄的月球样本返回地球，将会是人类首次开展月球背面取样。积金易平台将会在6月26号投入运作，预计18个月内可将全部24个强积金计划转移到平台。积金局主席刘麦家轩解释，由于持份者资料好多，涉及470万成员、1100万户口，所以希望以最安全方法先细后大，逐步将资料转逐步将资料转移到平台，确保顺畅，避免混乱。他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表示，预计明年底会完成转移，之后积金易将会全面运作。刘麦家轩表示，打工仔无论转几多次工，有几多个受托计划，登入一个户口就可以睇到所有资料。打工仔登入平台，透过半自由行转移自选强积金计划，只要按几个掣作指示，处理时间会由现时两三个星期减至一个星期。 以色列战时内阁再次召开会议，以色列传媒引述官员指出，会议讨论了哈马斯会正式拒绝停火提议，以及在加沙南部拉法市展开地面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以及人质家属的诉求等。总理内塔尼亚胡在会议开始时候承诺，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以取得胜利，并击败以色列的敌人，包括在拉法的敌人。内塔尼亚胡同日在会见大屠杀幸存者代表团的时候表示，犹太人应该欢迎，但不能够指望非犹太人的支持，并且应该准备好面对孤立无援，强调如果犹太人不保护自己，就没有人会保护他们。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方面是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日间最高气温大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初时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周末期间天气不稳定，局部地区有雷暴，随后两日部分时间有阳光，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气温24度，相对湿度87%。香港电台呢节新闻同天气报道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15,550点，升342点，总成交金额125亿4,000多万。其实回到港股造价，友邦保险60.95升个六，腾讯控股368.8升8.4，美团121.3升2.2，阿里巴巴79.6升3.4，快手61.8升2.6，港交所271元升6.2。商汤1.66冇起跌，比亚迪股份231元升6元，京东集团128.1升7.7。美元对其他货币卖价：港元7.811，日元152.83，瑞士法郎0.909，加元1.366，人民币7.198，英镑对美元1.256，欧元对美元1.074，澳元对美元0.658，新西兰元对美元0.598。港金报21,470元，比上日收市跌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2,305.59美元，卖出2,305.9美元。香港电台呢节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又阿 Ann 提翻你啦，咁先讲一宗交通意外喺鲤鱼门道，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蓝田救护站有交通意外，现时嘅车龙接近观塘港铁站。重复一次啦，就系鲤鱼门道去油塘方向近蓝田救护站，跟住蓝田救护站系有意外，现时车龙去到观塘港铁站对出。而较早前石门交汇处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交通大致回复正常。咁仲有较早前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住扫管笏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咁较后位置近住新墟段都繁忙噶，车龙是接近元朗公路近福亨村。重复一次啦，就是屯门公路的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了，屯门公路出九龙方向近扫管笏意外已经清场，咁但系近新墟仍然繁忙，车龙是去到元朗港公路近福亨村。隧道情况方面，红隧港岛入口大致是正常，红隧九龙入口公主道过海龙尾红磡警署，七咸道北过海的车龙到佛光街桥底，东隧去港岛龙尾到汇景花园，西隧九龙入口车龙去到西九龙政府合处，大老山隧道出九龙方向龙尾到小沥源，将军澳隧道将军澳入口的龙尾到欣怡花园。路面情况，港岛区下角道去上环左转红棉路车多，龙尾去到告士打道近中环广场。九龙区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慢车，龙尾去到果栏。龙翔道天桥去观塘方向近住平石村车多，车龙到虎山道桥底。新界区大埔公路去上水近和斜村慢车，龙尾去到文化博物馆。反方向出九龙近沥源村车多，龙尾去到沙田马场。吐露港公路左转大老山公路慢车，龙尾去到环宇海湾。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屯门黄珠路隔音屏去龙门居。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早晨，星期五的早上9:42啊，直播室入面呢有船仔啦、小白啦同埋阿欧啦，同听众朋友一起倾下电话。早晨早晨。 早晨，我哋搵你阿云。早晨阿云。 早晨。 早晨阿云。哎呀。 早晨。好开心啊。 我都好开心啊，听到你叫阿云呢，咁我以后望上天都见到你啦。你就是一朵朵云。是啦。 我第一次打电话嚟电台是吗？ 哎呀， 你就打通了。 你是乜嘢形状嘅一片云啊？一只绵羊定系一个天使嘅样啊？ 你好开心啊，好开心、啊！ 哎呀，梗系啦，最紧要系你开心。 系听到啦、 有咩分享一下今日打上嚟？ 下个礼拜日咧就系母亲节，我就希望天下间所有母亲，特别系嗰啲。住农屋嗰啲居民嘅母亲咧，好辛苦啊！希望大家嘅母亲都生活快乐，特别系我妈妈。跟住咧嚟紧嘅佛诞咧，又系佢生日、 哦。哦，系啦， 系啊， 系咁啊，又生日又母亲节啦。 系啊、所以我哋年年都母亲节咧就同佢一齐喺屋企食，跟住佢生日就出去食。不过今年会特别啲，唔俾佢知住，带佢。 带 佢去宿营啊！ 哦，系咩？宿营啊，你真系好特别、啊。你系一系屋企食，一系出去食。咁但系今日宿营一定出去食噶啦，但系又喺室内、因为你宿营、啊。 系 咪 啊？带佢去玩啊！不过而家佢都未知噶， 系嘛？ 成日问咩事咩事？ 系啦，咩事？ 我哋话而家 保持神秘 嚟听， 保持神秘， 系啦，到时有个惊喜。 喂，阿云，你去宿营嘅时候，嗰度仲有咩 玩 啊？ 分享下先， 射箭， 我都冇去过，嗰度系愉景湾嚟噶， 哦，咁好靓啊！ 唔知靓唔靓啊？ 系其实叫我酒店， 系咪噶？ 系啊，吓住酒店啊！ 哦，咁啊唔系宿营啊，嗰个直头带佢出去，即系 喂佢啦。 我去过噶啦，佢喺加拿大嗰阵时咧，佢我妹妹带佢去露营添啊！ 哇，camping 露营好玩喎，露营好玩喎， 系啊。几喺树林嗰度露营噶， 哇！呢、這个好玩喎、啊，呢、這个 系啊，佢成日都去， 周圍 玩啊、一年到去一次，系啊。 系啦、 啊， 我自己都想咧多啲带屋企人咧就去露营嘅， 咁啊，但 系系啦，小朋友咧就成日嫌三嫌四啊，呢样嘢又话惊个厕所污糟啊，又挂住屋企啊咁、样，仲未训练到佢哋似翻个男子汉啊。其实出去露营都好简单嘅事嚟嘅啫嘛， 唔系啊， 好、啊、 大阵仗。在加拿大那边搬很多东西去 的。那 么厉害？是啊，搬床搬被啊，搬被啊，搬那些床褥啊那些的。好犀利噶！ 我 带阿妈去试下，阿妈未试过。 我啊净系谂住带啲食物咧，咁啊露营嘅时候可以食翻餐好，即系你起码有一个咧open area， 咁啊俾大家喺一个舒服同平时不一样嘅环境嗰度食下啲开心嘅嘢，咁啊超远噶啦。 咦，阿云啊，咁啊嗱，除咗讲母亲节快乐，好似仲要祝啲朋友仔生日，系咪啊？ 我呢个月咧就有。我个儿生，我个侄女啦，同埋佢个妈咪又系呢个月生日，三个都系呢个月生日嘅， 系五月之星， 系、哦、啊。 有冇谂住点样同佢庆祝啊？ 有以前未有疫情咧，就会一齐， 就会一齐， 一齐庆祝， 系。 但系咧。而家咧又冇啊！ 哦，咁啊唔紧要咯，你咪做搞手啊，约翻佢哋出嚟咯，系咪？ 系啊， 系咯，咁啊，你约翻啲五月之星出嚟咯，你又攞翻今日呢一个 archive， 我哋个节目重温嗰条 link。咁啊 send 俾佢哋就话我特登咧系打咗上去神光第一线，神光 morning call 咧就点唱俾你哋噶，不如咧我哋咁耐冇约啦，我哋不如约出嚟一齐玩一下啦，咁啊五月生日嘅朋友咁样。 我哋成日都会噶，久唔久都会一齐、一家人一齐食饭噶。 哦，咁、样。 我妈又好锡我哋，我哋又好锡我妈。 咁啊好啦，相亲相爱 咯。我妈88岁啦。 哇！ 犀利犀利。 系啊。 咁啊就嚟 多寿。 是九十大寿啦，就嚟就系咪啊？好 系啊，佢我成日都话唔肯庆祝生日、 哦。咁唔紧要啦，系、总之一家人开心就得啦。其实 系啊， 老土啲讲句，开心咪日日都生日啦，系咪？ 系啊，佢哋个个都好孝顺，好锡我妈咪。 咁啊得啦，咁啊得啦。 我妈咪就好锡我，成日都维护住我啦。 哎，咁啊好啦，嗱，咁啊 应该唔系用维护嘅，应该照顾住。 系啦，同埋爱锡。 系啊， 所以话下个礼拜咧母亲节啊，你就要再谂多啲计，出多几分力，同妈妈庆祝噶啦噃，好嘛？ 嗯。 好 啦， 好啊， 诶，今次咁多先啦， 多谢晒，好多谢你哋啊， 好啦，拜拜，云， 拜 拜。 今日早上带嚟呢一首作品啦，亦都有云拣嘅，有邓丽君姐姐嘅《我只在乎你》。 如果没有遇见你，我将会是在哪里？日子过得怎么样？人生是否要珍惜？也许认识某一人，过着平凡的日子，不知道会不会也有爱情甜如蜜。 食尽美食，进入厨房种地。白元浩，小白饮食图鉴。 有時唔知道自己食咩嘅时候咧，即系偏向想食咩咧。我其中一个选择又想食饭嘅话咧，就会选择咖喱。 咖喱都是一个很容易处理的食物嚟嘅。咁当然你话如果我食超级市场买嘅时候一包包咖喱，你根本上你冇技术啦。你要做嘅唯一一样嘢咧，就是煲饭。 你系中意食日本嗰啲啊，定系譬如印度咖喱啊、泰国咖喱嗰啲嘅咧？ 我估我应该最中意就系食泰国咖喱。 我都系啊。 系啦，泰国咖喱 青咖喱啊， 又系啊，咁啱嘅。 我好中意食青咖喱。 系咩？ 系啊。 哎呀，青咖喱我通常会搭鸡嘅。 我都系、啊。 系咩？ 几好、啊，你可以约食约食啦， 系 咯，今日 啊 ，OK 喎， 鼓励唔到 啊，又真系鼓励到你识食、啊， 我都啱啊，所以我哋识食 咁啱，你哋中意嗰样嘢一样啫， 所以就会识食咯，就话佢 系咯，都好似我赞佢噶嘛， 你食你食其他黄咖喱嗰啲人都识食嘅，可能 识食， 每人都各取所需啦吓，自己揾自己中意嘅嘢啦 吓，系啦，咁啊咖喱咧的而且确咧有好多。唔同嘅地方有唔同嘅味道嘅，咁如果你话冇错啦，如果你话日式咖喱咧，咁通常超级市场就好容易买啦，一包包咯咁样。但如果你想买，你想自己调教价咧，其实一样可以嘅，因为坊间亦都有地方咧，佢哋就即系用嗰啲原材料，你可以自己搭。如果你话印度嘅话，佢哋更加又有咖喱啦，有其他的配料， 有好多唔同香料咁样。 系啦，所以咖喱嘅配搭咧就何其多啊吓！咁你自己可以选择自己喜欢嘅咖喱。咁印度嘅咖喱的而且确你要选择嘅时候咧，咁佢哋系着重于嗰个香料调配出咧就系一种原始嘅口味嘅，因为大家都会认为系。即咖喱的出产就嚟自印度啦，咁样，咁所以佢哋通常食嘅话咧就冇特别太多嘅材料，主要咧都系一啲譬如农作物去到嘅改变而配搭出佢哋嗰个咖喱嘅香味嘅。咁至于你话东南亚咖喱咁，当然同印度咖喱都有不同嘅地方啦，佢哋会加入椰浆、鱼露、香茅。羅望子啊，同埋月桂葉等等咧，去到烹調嘅，所以個味道同印度咖喱嗰種叫傳統嘅咖喱風味咧，係有不一樣。咁特別我同船仔都中意食嘅，青咖喱嘅，咁你可以即係綠咖喱啦、黃咖喱啦、紅咖喱啦，咁用翻唔同嗰啲，譬如紅椒啊、綠椒啊，去到煮咧，咁可以做出佢哋嗰個味道。咁椰香亦都帶出咗嗰個咖喱嘅味道，我都覺得係一個好重要嘅一個元素，因為椰子我都好中意嘅，係啦。咁如果佢加埋入去嗰個椰香入邊個咖喱，我覺得係正嘅 嚇。叫咩凉野咖喱？ 凉野咖喱嗰个就东南亚，嗰个就应该唔系泰国噶嘛？ 啊，系应该唔系，但系我都系记得佢系有一种 凉野 香嘅 凉 野 系印尼嗰边嘅芥蔥，如果冇记错，系即系当地语言啦。好啦，跟住仲有啲咧，就系譬如系日式嘅咖喱啦，日式嘅咖喱咧，佢哋都有辣嘅，但系普遍嚟讲，佢哋其中一个佢哋叫甘口啊，即系甜味啊，咁都会强嘅。咁佢哋最主要咧就同譬如东南亚咖喱同印度咖喱唔同，佢哋落嗰个配料可能会落蔬菜啦、胡萝卜啦、薯仔啦，咁亦都会鸡肉、猪肉，咁佢哋其中而家你见到市面上好多咧，佢哋就主打例如用嗰啲好矜贵嘅材料配合呢个咖喱，去到做嗰啲即系叫做便当咁样去到做，去到销售嘅，咁亦都系一个好多花款嘅咖喱嘅地方嚟嘅，即系一啲都唔单调吓，咁而且之前出过啲报告咧，就话日本嘅咖喱嘅种类咧，其实比印度更加多， 系、 啦，已经超越咗印度啦，咁样，咁、大家有机会可以试一试啦。咁佢哋用苹果去到煮咖喱，或者用朱古力煮咖喱咧，系其中。好食噶， 朱古力 用朱古力煮咖喱，其实系非常之 match 噶。 我冇食过，不过我想象其实唔系好想象到朱古力煮咖喱。 其实日本好多嘅咖喱亦都系用咗朱古力去调配、其实大家可能食咗自己都唔知道。呢个就系佢哋嗰个咖喱点解会好食嘅其中一个原因。咁仲有譬如系美式嘅咖喱啦，咁就偏向于系干身少少嘅咖喱，咁啊会将咖喱可能夹喺呢个面包嗰度食用嘅。咁所以你礼拜六日咁又想自己煮又唔想咁麻烦，我哋食咖喱，选择一个啱嘅咖喱，其实几好嘅选择嚟噶。 我的享乐时代， 好，礼拜五仲有三分钟时间到啦，讲下啲影视作品啦吓。咁啊，依家上映之中就九龙城寨上个礼拜咧就讲咗佢嘅好啦，咁啊唔需要再多讲，因为票房反映一切。 内地都上，内地好似都已经有成1,800,000万啦。咁啊，同埋内地好多嘅影评都话到，用咗一个字叫港产片翻嚟。 系啊， 哇！嗰种嘅叫打斗式嘅感觉咧，就好强烈啦。 系啦，咁究竟系咪武打片嘅天花板咧？咁大家有机会入去观摩下啦，或者观赏啊，因为票房反映一切嘅。咁头先话内地票房好，香港票房亦都破咗六年以嚟嘅首日上映嘅港产片冠军啦。咁大家喜欢就睇下啦。咁另外你讲动作片就有两个可以继续分享埋嘅，咁啊。第一个就讲埋那英高司令啦，咁啊旧时大家睇佢文质彬彬喺度弹琴咁样，咁啊呢个特技狂人咧，我就觉得啊好有趣嘅一部作品，亦都向咧一众嘅特技人员咧致敬嘅咁样啊吓，咁而佢入边同嗰位女主角咧嘅调情咧，我就觉得好轻松得嚟而有爱嘅流露喺当中，有少少似咧《星星无女人》啦，零咧啊 Ryan Gosling 系啊，同埋 Emma Stone 嗰种嘅感觉，咁我几建议大家去睇吓，几有趣嘅。好啦，咁但系咧即系同小华倾啊，倾埋呢个《城市猎人》啦，呢个就串流平台就近排有得睇嘅一部作品咁啊，揾边个做孟波啊？铃木良平咁样，嗱，我觉得呢个 cast 咧就 cast 得最好啦。其实成部戏咧系好睇嘅。 铃木良平本身同佢自己本身漫波出嚟个角色咧，我觉得都有两种唔同嘅感觉。佢真系系演活紧漫波嘅角色，我觉得其实佢嘅演技系要赞嘅。 系啦，我觉得咧好嘅，但系其他 casting 咧我就麻麻地啦，因为咧我哋由细到大咧，即系可能睇漫画书咧，睇阿香啊好靓噶嘛。 系啊系啊。 咁我觉得啊呢、這个女主角又唔算好 标志、 啊，跟住啊搵影女警司嗰一位啦，我唔记得女警司叫咩名啦， 突然间唔 记得。咁但系嗰个女警司就 suppose 系应该系我攞多姿 比较性感嘅， 系我攞多姿啦，系啦，但系又唔系喎，佢做唔到呢个效果。 因为佢喺、那个即系叫原著入边咧，系经常啊用两个字就色诱曼波，就等曼波去帮佢手噶嘛， 系啊，系真系咁样噶， 真系咁样噶。 城市猎人咧就系睇少少咸多多趣，同埋。睇槍戰嘅、我細個就話俾你， 係啦， 今次嘅槍戰咧做咗一個成現實版咧，係完全冇問題嘅、槍戰係我接受嘅、 okay。你冇梁平亦都特登為咗呢套戲咧，去買咗支模型槍，不斷練習點樣去到射擊係最有型嘅。 你收唔收貨槍戰？ 我收貨啊！ 但係唯獨頭先我哋嗰啲位咧，就覺得哇，如果嗰啲位再做好啲，其實呢個就好正啊，或者叫做神還原翻一啲叫做动画、电影真人化咁样咯，咁、有少少争啲嘅。 系，暂时如果你话由漫画改编成为电影嘅话咧，我暂时都会觉得最成功系的，而且佢系《浪客剑心》。 系 啦，咁佢嗰个风格同埋佢打斗亦都好犀利啦，有港产片嘅影子啦。 佐藤健嚟紧又有电影啦， 系 同长泽正美。Michael 哥有冇睇漫波啊？你似睇喎。 但我成日觉得你抛开嗰个漫画，如果唔系咧，你会睇得好辛苦。你成日攞嚟比较啊，跟住觉得似啊唔似啊咁。你当一个独立电影睇就 OK 啊。 呢啲咪就系前辈咯。 系啊， 最紧要系咩？讲咗我自己个结语啦，我原先想 conclude 我自己个节目啦，我而家变咗冇得讲啦，咁唯有大家继续听风骚快活人啦吓。